葛泽文话，使馆职员被使馆武官要求离开，他形容事件是政变。葛泽文在大使馆外和到场戒备的伦敦警员谈话。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说，缅甸驻英副大使以临时代办的身份接掌使馆。缅甸军方政变夺权之后，葛泽文曾经发表声明，呼吁释放被扣押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总统温敏。他之后被缅甸军政府召回。英国外交部说，正是在符合外交礼节之下寻求澄清事件。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43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1,60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8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0元，跌9元；友邦保险96.5，升3.15；阿里巴巴223元，升1元；美团316.8，跌1.2；中芯国际27.65，升4.5；中国移动50.25，跌4.5；中远海控12.7，跌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4，英镑10.7，瑞士法郎8.373，澳元5.924，加元6.168，新西兰元5.46，欧元9.237。每百日元对港元7.0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9,603点，跌127点。港金现价报16,1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19美元，卖出1,73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九龙公园径去翻佐敦方向，近住海防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翻去梳士巴利道嘅 K11对出。重复多次啊！九龙公园径出翻去佐敦方向，近住海防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翻去梳士巴利道啦，近住 K11对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噶，就系将军澳道上翻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出。咁较早前啦，黄竹坑嘅叶勤街有火警嘅封路啦，咁而家处理好，封路重开，黄竹坑道嘅车可以左转翻去叶勤街啊，封路重开啦。黄竹坑道的车可以左转去叶勤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挤塞，龙尾北角码头。在九龙啦，启祥道去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咧就挤塞，咁影响到而家啦。观塘道去翻伟业街天桥咧都系挤塞，咁慢车，咁啊亦都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小榄方向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风骚正安，你问我答。 有喜庆事攞嚟庆祝嘅咩台？ 系茅台。咁梁山伯嘅另一半系咩台啊？ 系英台啊。好多人等车嘅系咩台啊？ 系粤台。咁楼边工作要注意安全要咩台？ 系梯台。 记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恋剧》。 楼边企高风险高，善用梯台要做到。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 早啊， 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今日咧系撑台脚嘅日子， 人脚唔够啊，系 系啦，就得桂花田同程振鹏咁啊， 得啫，成日都系话我哋都系一个主持嚟噶嘛。 咪就系得我同你咯， 可以剩翻，可以讲到咧，剩翻我哋两个咋，人相依为命啊！ 今明两天，我冇咁灰。今明两天咧，阿曾志豪咧就请咗假。 系啊，咁啊，事完佢咧有其他嘅啊，接咗一啲另类嘅工作组。 咁其实我估佢系想 enjoy 下嗰种经验 啊， 就多过真系。 唔最紧要就系咧，今次咧系佢被邀请噶嘛，佢、 啊、 邀请嘅时候咧，佢系真系即系记台词、记对白噶嘛，咁佢又唔使搞其他嗰啲运作啦。之前佢自己搞嗰个叫做独独笑咧， 哦，好多年前嗰、那个 系啦，好多年前嗰个咧就由头搞到落尾咧，佢又头都晕埋、嗯，你知咧，佢甩甩漏漏噶嘛。 咁即系佢嚟紧都有一啲嘅舞台上面嘅演出咁样啦。 啊，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就请假。 咁系啊，我哋都唔想佢咧系拖累嗰个团队啊。即系嗰个剧团啊，嗰个剧团啊，所以我哋宁愿佢，哎呀，不如你专心啲去做咗嗰样嘢先啦， 系所以咧就唔好搞我哋，而家两个我哋撑住，系啦，但我惊你嗰边甩咗咧就搞唔掂人哋啦，唉，唔好搞祸人哋啊，系咪先？ 我顺个便咧，同阿桂花田你 check 下， 系咩？ 个风力够唔够而家？ 哦，个风力够啊， 我就系见，即系你埋咗去另外嗰个位，唔知道我哋即系呢个直播室咧。 都要有啲空調咁嘅嘢，雖然冇冷氣嘅空調 啊， 有個即係電動嘅風扇，都希望吹到。 我想話呢把風扇咧，對於係一個密閉空間嚟講咧，呢個係好重要，好重要。我即刻多咗幾轉嗰啲咩啊？袁教授要嗰啲叫咩生風 嗰个通风咧，系统需要做得好啲嘅。 系啦，我哋有嘅而家。 好啦，嗱，今日咧，同埋听日咧，都系我哋两支公。咁啊，今日都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啊，我哋尝试咧就系咧。騎劫咗呢一个星期四咧，会11:30钟有豪语录噶嘛？ 系 我哋就騎劫咗呢一个豪语录， 騎劫去做乜嘢咧？嗱，好想听众一齐参与嘅。我哋就谂住咧玩呢个咧，歌仔接龙啊！咩叫歌仔呢？即係讲緊一首歌啊，唔係嘅靚歌仔啊，唔係你啊，陈振鹏。咁呢有啲歌嘅接龙啦，咁我哋呢就会稍后呢听我哋嘅监制或者阿豪仔呢提一个字出嚟。跟住我哋就開始由嗰個字咧就揾歌，咁咧跟住咧嗰隻歌咧有個歌名噶嘛，咁跟住譬如風騷快活人咁計啊，有首歌嚇，咁跟住我哋就揾個人嘟嘟嘟嘟嘟嘅咩歌啦。 即係要下一首歌個頭個歌名個頭第一個字就要跟頭先嗰隻歌嘅尾， 係啦 個歌名嘅尾嗰個字。 歡迎我哋嘅聽眾一齊參與嚇，稍後時間我哋有咩字，哇喺個面書裏面同我哋講玩緊啲咩歌，係啦， 因為就阿桂花田同程振鹏就喺度鬥。自己唔知为乜咁样喺度斗嘅，我哋好认真噶， 咪当听下歌仔咯。 我哋又玩得好认真咧。 系啊系啊系啦，咁大家可以一齐参与。11:30之后，我哋一阵稍后咧，将个字提出嚟啊，系睇下啲咩可以接。 喂，讲开啦，即系舞台上面嘅演出咧，我自己本人就未有咁嘅经验同埋资格咧，就走去踩呢个台板啦，嚟到去为观众演出。但系咧， 冇做过舞台剧， 我冇啊。 即系就算读读笑嗰啲，乜嘢都冇参与过。 电台嗰啲即系好短暂嗰啲算唔算？ 嗰啲又唔算啦，即系出出场嗰啲又唔系。 系啦，嗰啲唔算啦，系啦。所以我就觉得唔。 哎呀，我反而有喎、啊。 我知你话桂花田。 哎呀，想当年都仲有记性嘅时候咧，都可以。 咩男人？男人之屎啊？ 系啊，之苦啊！唔系，总之同阿梁继章同埋阿罗敬生佢哋一齐咧，哇！想当年咧玩好多呢啲咁嘅舞台剧咧，系都几开心嘅。 系啊。 系好过，系即系。是一个经验的，是啊，不过我就不是好彩，不是踩足全场的，我就是 在中间 嘉宾，是我是嘉宾来的， 已经是嘉宾了。 不是，因为呢我不可能记得那么多稿嘛，他们有主角的嘛，他们都。 乜唔系你三个咩？ 我都系插科打诨嘅，系咩？嗰次我系主角嚟啊！ 我一路以为你三个系就系 我唔记得咗 我嘅主角嘛？ 唔记得咗， 定系男人先系主角啊？ 可能系我系嗰个虎啊！ 系嗱呢个就所以我冇呢个经验啊。反而咧 玩下啦，我觉得 OK 噶。 有先得噶，但系咧我就好乐于咧就系做一个。舞台嘅观众 系， 我就经常咧，其实我自己好中意睇呢个音乐剧。 系啊，真系估唔到喎，估唔到咧。我问啊，凡仔你有冇睇啊音乐剧啊舞台剧咁样？跟住佢话好睇好多， 好多。我应该系近啲十年前开始啦，都有十年前开始啦。咁就去到外地嘅时候，尤其是旅行啦，去到外地嘅时候咧，就会咧特别咧系揾嗰啲音乐剧嚟睇，因为外国咧比较容易啲揾啊。佢哋真系咧。好似戏院上画咁样咋， 我想 问咧，嗱， 英国就肯定系噶啦， 英国我又系好多。 咁但系其他咧，你经常去都系美国啦。咁美国都系 你一定听过啦，百老汇系咪先？即系唔系电器嗰个？ 系 即系你美国嘅百老汇啊，就已经Broadway 已经有好多唔同嘅选择。 系就系咪周街都系 嘅？差不多。差不多晚晚都係有呢個 musical 啊，有話劇啊，呢啲舞台嘅表演咧，去俾啲遊客啊或者當地人睇嘅。 咁啦，係啦，啊頭先咧，彭姐同我講咗咧，佢話咧，我逢親去親旅行都會去睇，兼且 晚 晚 睇。系，除咗第一 得嚟咁吸引你慢慢睇咧， 因为觉得真系好睇， 系咪啊？即系人哋啲 好难同你讲话因为计准咗有唔通有演员有某一个你中意嘅演员，其实唔会 嘅。即系求你求其一个曲即系舞台剧边一套都好啦，边一出都好啦，去歌唱嘅都好啦，你都去睇嘅时候，个个都系精彩表演嘅。 我会拣嗰啲咧，自己都会知道嗰个古仔系咩，因为佢哋好兴咧，好兴咁样噶，外国咧佢哋好兴咧。就將一啲譬如係已經上咗電影院嘅電影，就將佢咧就改編做音樂劇。 咁你會見到，即係等於你見到獅子王嘅音樂劇，你知道獅子王係點樣啦，係咪？譬如咧有有一啲嘅音樂劇咧，佢係用咗原本嗰、那個電影啊，荷里活嘅電影嚟到去將佢改編嘅咁樣，亦都有調翻轉就係、是、先有音樂劇，然之後咧。荷里活嘅电影人就攞咗呢个舞台剧啦，嚟到去转做电影亦有。 咁所以咧，你就会拣嗰啲即 系识得嘅， 系 自己识得嘅， 系啦， 系啦。 咁啊，起码叫做有个大概嘅，有时因为即系追唔切 英文嚟噶嘛，话晒边有字幕啊？ 佢嗰啲 feature 冇噶， 顶冇，好似我哋香港有 嘅。唔系我哋香港因为照顾唔同嘅语言民族啊嘛，咁喺譬如以喺英国同埋。 即就算英文字幕都冇啊！即唔好话去叫你翻译啦咁。哦， 没有， 犀利， 唔需要。 但你都系日日去捧场啊？ 系啊，晚晚都睇噶。 我想问咧，里面嘅气氛啊，里面嗰啲人啊，嗰啲系啦，系咪真系好静？咁佢慢慢咧，即 系 都会叫嚣嘅。 其实咧，嗰啲剧院咧。做呢啲舞台劇啊、音樂劇嗰啲劇院咧，其實就係一間間戲院改裝而成，所以佢哋好多座位其實就係我哋入戲院坐嗰啲私用凳。 OK， 係。你知嗰啲私用凳係點樣噶啦？ 係。 但係咧，奈何咧？譬如以美國人為例咧，佢哋而家嘅身軀咧，真係好龐大。 哦，咁即係對於你呢個小朋友嚟講咧，哇！你就覺得 我好闊落啊， 有張四尺牀咁樣俾你坐咁樣。 但我見到咧啲外國嘅朋友咧， 就逼到隔離。 哇！即係嗰啲肉咧，即係。逼到佢其實企唔翻起身噶啦，佢坐咗落去之後，即係佢絕住咗喺嗰個座位裏邊咯。 我想問，當你坐嘅時候咧，啲凳有冇好似啲的士咁樣凹曬嘅咧 嚇？都間唔少有啲，因為其實好多呢啲嘅劇院咧，都係好耐歷史， 係咯， 係好古色古香啊，真係。 係咯。 你見到嗰啲裝修咧，都仲係好似咧外國嘅古裝嗰陣時。嗰啲咁样嘅， 嗰啲咁旧噶啦， 系啊，佢哋 咁，但系你内笼有冇去即系翻新啊、装修啊嗰啲咁样？ 就系你睇内笼见到啊， 哦， 即系佢嗰啲譬如个屋顶， 咁即系仲有啲煤噏味啊， 咁又未至于，可能我谂系即系嗰啲经营者咧刻意保留翻一啲佢哋旧有嘅嗰啲建筑嘅装饰啊，或者嗰个风格啊咁所以你喺呢啲嘅旧戏院入边咧，要睇现代。嘅音樂劇其實嗰個感覺係幾特別嘅。 咁好啦，你美國睇過啦，英國又睇過啦，咁其他地方有冇啊？係咪多數都係兩個地方多啲啊？ 我試過一次 喺澳門， 唔係我試過一次啊，係澳洲嘅悉尼歌劇院。 哦，哇！咁巴閉啊！喂，因為有時候買張飛未必買到噶嘛， 係啊，所以 特登即係譬如我十號去到嘅，我十三號就睇啦嗰啲咁。 其實又冇咁好計劃咯，咁主要就係話。作為一個遊客，去到一個咁大嘅景點， 梗 係入去睇下有冇係點樣嘅一個經驗咧？咁 即係就算唔識聽唔識睇啊，你都去感受下嗰個氣氛，嗰個劇院裡面嘅裝修係嘛？ 嗰陣時係旅行嘅，咁其實就係誤打誤撞咁得，好似有飛賣喎，咁咪買咯，咁啊買咗，咁咪睇一場就唔係音樂劇嚟嘅，佢一個係一個。古典音樂的演奏 ，OK， 係啦，一個表演。 你有冇覺得好感動或者好震撼嘅？你嘅心靈，哇真係歌劇院真係零舍唔同啲啦。 哇，真係零舍唔同啲啊！坐咗一陣就幾好瞓啊，瞓唔着。 係真係離曬譜嘅，人哋啊嗰啲表演者啊，去練咗好耐㗎。啊，真係啊離譜嘅，演就你 攰啊嘛，不過都係一個好好經驗。 係啊，係啊，係。系啊，多啲欣赏下我哋好多香港嘅舞台剧者咧，都做得好好啊！ 系啊。 Show again, my 系阿妹嚟噶， 系啊系啊，好特别咧， 真系咁都俾你揾到个妈妈咪嘅版本嚟佢唱啊 ！OK， 好啦，大家感受翻，哎，睇舞台剧嘅气氛啊！ 喂，除咗话喺香港啦，好多娱乐啦，系睇舞台剧啊，舞台演出系一样之外咧， 系 啦，有一啲咧就一样好吸引大家眼球嘅， 系 喺香港有一睇仲唔使钱添嘅， 认真啦，即系咧自从冇得飞啦，冇得周围去嘅时候咧，好似认识咗香港多咗， 系咪啊？ 因为咧，即系好多个新闻咧，都会去报道咧，就话啲记者朋友好好啊，咁啊周围影下咧。喂，近排呢排咧兴啲乜嘢？我哋睇下多啲嘅花草树木啊。其实我哋香港都好多花睇噶， 系啦， 系咪？ 嗱，早排咧就有呢个黄金风铃木啊，又或者叫做咧黄花风铃木啊。 系啊，你知唔知种多咗好多啊？系刻意种我。我见到我有一次咧见到个政府一架啲车啦车辆啦，咁啊就得挖掘，即系可能有啲树 咧装咗一啲嘅树苗喺度， 唔系树苗，直情有一棵已经系有花冧噶啦，咁啊就种植咗喺马路边啦，咁样咯，系啦，咁旧有嗰个位置咧就可能嗰啲树咧就可能唔生长啦，唔听话啦，咁样可能就换过啲啦，咁哇多咗好多棵啊！ 好啦，如果系睇呢个黄花风铃木咧，睇到厌嘅话咧， 过咗啦，冇得睇啦，佢谢晒啦。 好啦，咁而家咧接力啦。又有第二種嘅花草樹木咧，可以俾我哋欣賞。覺唔覺咧？近排啊，如果你尤其是咧行呢一個嘅太子道西一帶啦嚇，都會咧有機會見到咧一棵好巨型嘅一棵樹。咁佢咧就好茂盛開得，兼且咧佢嗰啲嘅花咧就好似咧繡球花咁樣咧，一個頭一個頭。或者一個球咁樣咧，就成棵樹咧簇擁曬咁嘅。 有啊， 係黃色嘅嗰啲花係。 嗱，其實咧佢嗰個花咧就唔好似我哋之前成日睇嗰杜鵑花咁燦爛嘅，即係嗰啲顏色啊，因為杜鵑花係桃紅色啊。係啦，咁佢同佢係淡黃色嘅，咁但係咧開得好燦爛嘅。嗰啲叫做咩花啊？ 原來係叫做咧榆木樹啊。 榆木樹 係有啲朋友會稱呼做树头菜，系啦，嗰啲一个绣球花咧，树头菜 好似西兰花咁咯，咁茂密咯，系咪啊？即系佢个样子咧。 呢啲咧，如果系想话打卡咧，即系影相啦，影晒成棵呢一个嘅榆木树嘅话咧，其实嗰个方法咧就一定要系走过对面马路。 系，因为你住喺因为佢好澎湃嘅。 系啊， 咁啊，大概边度有得睇到啊？ 都有啲介绍话有。幾個好地方，包括太子道西同埋界限街一帶咧，就好多呢一啲嘅榆木樹嘅。咁啊，除此之外咧，都仲有第二啲地方嘅，包括咗係呢一個嘅沙頭角公路啊，龍躍頭段啦。另外咧，仲有馬頭圍村啦。 咁好近咧，馬頭圍村啊，近我哋啦。 係啊。係啊。咁啊，都叫做容易啲揾啦，呢啲地方係咪？咁啊。你話沙頭角比較遠一啲嘅， 唔係咁住喺沙頭角嗰啲咪正咯。 仲有赤柱市政大廈， 係 都有。呢一個嘅榆木樹， 我想話咧， 九龍公園一帶都有一睇。 Okay, 我想話馬頭圍村嗰個咧，個好震撼啊！因為佢成棵咧高耸入雲咧，即係哇，所以可以同啲大廈咧喺度鬥高咁樣啊！ 好靚啊，好多美景啊，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有关修改本港选举制度的小组委员会举行会议，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现行法例有规管选举舞弊、操纵选举等的行为，但是因应中央完善选举制度，会研究有没有需要修订法例，以规管其他具体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包括鼓励投白票、废票、鼓励组织或者煽动、否定选举等的行为。民建联柯创盛关注，不同党派人士、独立人士等都会动员选民投票，担心会不会误堕法网。曾国卫回应话，若果有需要修例，会适当区分破坏选举的活动同埋正常拉票活动，令到拉票活动不受影响。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欧洲当局公布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可能同罕有血栓有关联，出现罕有副作用，令人对疫苗却步。他个人建议香港不应该购入阿斯利康疫苗。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本港没有变种病毒流入社区，现时两款疫苗已经有效，有时间小心观察其他疫苗的研究数据，不急于购买。以现货而言，强生疫苗会是好好的选择。他又说，菲律宾和印尼同属高风险地区，对本港有一定风险，但是若果禁止两地外佣到港，亦都对本港造成影响，因此政府要小心考虑，或者要求来港人士需要在原居地先接种疫苗，或者抵港之后若果证实未曾感染，可以由本港提供接种。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建议，政府应该减少采购至少一半阿斯利康剂量，同时考虑采购其他药厂的疫苗。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本港政府早期表示会采购75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并且预算今年六七月付运。学会认为，如果完全不购买，可能涉及违约，可以考虑至少减一半采购数量，否则只会浪费。他又说，市民对疫苗的副作用比较敏感，未必想去接种，建议可以考虑同一平台的强生疫苗，好处是只需要打一针，亦都有好多在南非的研究数据可能更好地针对变种病毒。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11宗是本土个案，都是来自云南，其余13宗属于境外输入，上海有9宗，内蒙、江苏、广东、陕西各有一宗，无新增死亡或者疑似病例。内地累计90,365人确诊新型肺炎，4,636人死亡，85,000多人康复出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3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1,71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9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26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4元，跌5.5；友邦保险97.05元，升3.7；阿里巴巴223.2元，升1.2；美团319元，升1元；中芯国际27.8元，升6毫；潍柴动力19.36元，系升3.4元。 中国移动50.35跌3.5，中远海控12.92跌7.4，中国平安93.4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5，日元109.76，瑞士法郎0.93，加元1.262，人民币6.551，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616，跌114，港金现价报16,130，升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78美元，卖出1,735.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啊。喺九龙咧，尖沙咀嘅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海防道咧，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噶，塞车噶。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弥敦道嘅。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海防道，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弥敦道。而较早前将军澳道，应该系将军澳隧道吓，就去将军澳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快线咧，就曾经有意外事故，咁啊清咗场噶啦，不过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塞翻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啊，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收费广场一带仍然系多车啦，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而港岛咧，东区走廊咧就有之前有坏车事故嘅。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喺和富中心对开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不过一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隧道方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仲系多车，龙尾喺电话机楼。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又唔塞嘅，系内告士打道同乐环段多车啲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而家多车嘅，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塞到落山道，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新界而家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一带咧，因为多车啊，车多行车缓慢。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1-22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1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CIBS 全新一季节目带来科技主题， 区块链是一个很新的技术， 建筑界里面用了很多虚拟实境的。 为什么 STEM 这么重要呢？ 继续有少数族裔节目，今次有在港拉丁美洲裔朋友参与， 古巴男人很大男人的。 Oh yes, absolutely。 今你最拿手的广东小菜是什么呢？ 素粉。 旅游书不会告诉你的拉丁美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谷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睇片唔好嘈。 想听到桂花田啊，点样讲今日佢拣嚟嘅 channel 咧？咁啊，稍后啦，等我彭仔讲咗先啦。好啦，今天嘅瞬间看 channel 咧，想同大家咧就去认识，再次认识，可能你已经咧对佢有好深刻嘅认识都未定吓，咁、但系咧对于较为系年轻嘅朋友咧，甚至乎我呢啲咧真系食啊食得多啦，但系就唔知道咧，原来广东点心当中咧都有一代宗师啊吓。咁喺最近啦，睇到有新聞啦，就報道啊，就講到咧呢一位著名嘅點心師傅啊，佢係陳芬啊，陳芬師傅，咁咧佢就與世長辭啦。咁咧係上個月尾嘅時間，咁啊97歲嘅高齡逝世嘅。咁佢係咧廣東飲茶文化當中咧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嘅人物嚟嘅，尤其是就係、是。喺粵式點心嗰方面，佢都可以話咧係創造咗有好多咧唔同款式嘅點心，以至到咧喺近代嚟講咧，亦都咧係為呢個廣東嘅點心咧去做一啲嘅承傳啊，即係咧去教下一代咧點樣去製作翻一啲咧即係懷舊嘅嗰啲點心啊。咁呢一位嘅陳芬師傅啦，佢係鼎鼎有名嘅。是一位点心大师啊，咁同埋呢原来我哋乐坛就话有四大天王啫，原来点心界呢都有四大天王喎、哦。呢、这个四大天王呢就係、是、陈芬师傅呢佢自己口中嘅四种呢好重要嘅广东点心啊。咁边四种点心呢有一啲呢即係随时开口就中啦，虾饺烧卖。一定中啦，系啦，冇错，有蝦餃、乾蒸燒賣，同埋咧叉燒包，但系第四个點心咧，真系估佢唔到，系蛋撻、哦，即系咧蝦餃、燒賣、叉燒包加埋蛋撻，就系咧陳師傅佢口中咧嘅點心四大天王啊吓。咁啊，呢一个真系有冇谂到蛋挞都算系、哦，原来啊，咁我哋要好好咁样，下次食嘅时候咧，再用心一啲咧，去嗒真啲啲味道啊。咁讲翻咧，陈师傅咧，咁原来佢喺上个世纪50年代尾嘅时间咧，就开始咧就专心钻研咧呢啲广东点心啦，去到呢个80年代嘅。咁佢咧都曾經咧喺不同嘅知名飯店啊嘅點心部嗰度咧係做主管嘅。咁有一啲嘅點心咧，原來係佢創出嚟嘅噃。有咩點心係佢創嘅咧？糯米卷啊，係哦，即係潮州式或者係有陣時候去齋鋪咧都會見到有得食呢一種嘅糯米卷啦、啊。仲有咧就係、是、炸兩喎、啊。我炸兩都係阿陳芬師傅咧，即係創造出嚟噶，犀利犀利啊！咁所以咧，即係有好多故事咧，即係如果唔係透過呢啲人物嘅離開咧，咁我哋又真係唔會話突然之間咧係攞翻呢啲嘅故事咧出嚟講啊，又或者係讓呢啲資料咧係再流傳起嚟啊咁。 咁而讲到陈芬师傅咧，佢喺晚年嘅时间，虽然佢退咗休啫，但系咧原来咧佢喺87岁嘅时候咧，曾经出山嘅。咁做咩咧？就系、是、做呢个传承嘅工作啦，就将有36款咧将近失传嘅怀旧式嘅嗰啲点心技艺咧，就系亲力亲为咁咧，就向呢个点心界嘅一啲后人咧嚟到去贡献自己啊，等佢哋咧学习，唔好令到呢一啲嘅点心咧系失传嘅。咁而家咧有阵时我哋都好兴咧就食啲怀旧菜啦。你去到一啲嘅酒家，你会食譬如嗰啲系叫做叫做咩咧？有两嚿肥猪肉夹埋嗰啲咩龟话，但系冇龟嘅啊！真系霎下 咩啊？咩样噶？ 金钱龟？ 金钱龟唔系点心嚟噶， 系菜啊！我讲 菜啊， 菜式。 我菜式就系金钱 鸡， 鸡系啦， 金钱鸡唔系龟， 系啦， 系啦， 系金钱鸡唔系鸡嚟噶嘛， 系 好多啲猪鸡杂啊，话系咁样摆 喺润啊， 系 咯，唔记得咗啦， 系啊， 总之咧嗰啲系怀旧菜，咁啊你会去食嗰啲啦，咁以至到咧而家去饮茶咧又兴咧食啲怀旧点心嘅，我都见到有一啲嘅即系叫做现代化少少嘅酒楼咧，都会推出一啲怀旧点心，譬如系呢个鹌鹑蛋烧卖。哎呀，又或者咧有呢个嘅猪润喺里边做嘅一啲嘅点心啊，即系可能咧平时系比较少喺酒楼咧再见得到嘅，甚至乎咧豆沙包咧都好少咧喺酒楼嗰度咧食得到啊，咁啊曾经问过一啲酒楼咧，咁就话因为豆沙包咧其实个利钱咧唔深。即係嗰啲豆沙其實都係好平嘅嘢，咁但係功夫好多啊，咁所以寧願咧就做啲咧利錢深啲嘅啦，咁我中意食豆沙包嘛，冇計咧，梗係會多問兩句啦。好啦，咁如果係想對於咧陳芬師傅咧，佢有再多一點認識咧，其實咧都可以睇下呢一個嘅短片嘅。咁雖然咧資訊方面就唔係好多，或者選擇上唔係好多，有一個 channel 咧叫做威国超超系威国超，佢系点串法嘅咧 ？W E I 就 G U O， 跟住就 Q I N， 应该其实系人名嚟噶，相信吓。好啦，咁啊入边有条短片咧，就系访陈芬师傅访问嘅访，3年前咧系上载喺呢一个嘅channel 当中噶啦。咁喺呢一个短片入面咧。陳師傅咧，佢回答嗰個嘅主持人咧，有一條問題咧，佢係咁樣講嘅，就係、是、主持人問佢咧，其實咧啲人成日話咧，希望可以做得翻咧以前嗰種嘅風味，嗰啲點心嘅味道，往時嘅味道，師傅你覺得可唔可以做到嘅咧？咁啊，陳師傅咧，佢當其時咧喺呢個短片入邊咧就答到咧，就話係可以嘅，不過好在乎咧嗰啲。原材料啊，即系嗰啲食材咧，系配唔配合到？师傅咧，佢讲到咧就话，以前点解啲点心咁好味啊？因为就算系猪肉咧，嗰啲猪肉咧真系有猪嘅肉香嘅，但系而家咧嗰啲嘅猪肉咧就有阵咧，唔知系咪叫噏味，定系咧你有阵时会闻到有一阵咧似系饲料咁嘅味，就系嗰啲猪咧食嗰啲饲料啊，就有嗰一阵味啦。咁所以师傅就觉得咧，而家嗰啲嘅猪肉啊，以猪肉嚟讲咧，都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咁有鲜味嘅肉香啦。咁所以你话要真系做翻咧往时旧式嘅嗰种嘅味道咧，都唔系咁容易啊。嗱，依家咧又有一位咧。即系师傅大人物咧，就系离开咗呢个世上啦。咁希望咧，阿陈师傅再生嘅时候咧，佢嗰啲嘅徒弟徒孙咧，即系好好咁样学习咗咧师傅教嘅一啲整点心嘅技术。咁我哋日后咧喺呢一个嘅酒楼食肆咧，都希望可以咧享用到啊呢啲广东咁经典嘅点心，咁就好啦。所以我彭仔咧就会俾5个咧植树拇指嘅 emoji 咧就俾阿陈师傅啦。另外咧，梗系要加多咧3个舐舐脷嘅 emoji 俾我哋呢一啲咧贪食嘅人啦。瞬间看 channel， 去完我呢个 channel 就去你呢个 channel 啊，桂花田。 唔该晒，唔该晒你，俾交个波俾我吓，系啦，有时咧揿下电话咧，睇翻呢啲之前嘅新闻啦，啊，都几得意啊，啊，有呢个咧真系唔记得同大家分享啊，咁啊喺旧年咧有一场三级嘅火警啦，就烧死咗一只狗狗嘅，咁啊，但系无情嘅火啦，无情嘅火烛咧，即系冇人会知道几时会发生噶。咁啊，当然啦，当然唔希望再有机会有呢个火警发生啦。但系大家咧都要咧小心呢个火种，小心之余咧要多做一啲咧准备功夫咧。咁有起事上嚟咧，咁就可以减低嘅意外发生，系咪？将佢希望即系就算可能有损失嘅，都希望唔会咁伤啊。嗱喺网站咧分享咗咧，即系分享咗一个。几个 tips 啊，嗱，如果你有宠物嘅话咧，特别多啲留意啊，譬如第一即系你要训练你嘅狗狗啦，咁啊训练嘅小宠物啦，咩都好啦，咁就要识听自己个名啊，嗱就好似阿祖祖咧，佢咪成日叫佢阿茉莉公主，茉莉公主，哎。佢一日叫茉莉公主叫做黑嘅，系啊，咁样系啱数嘅，因为等佢认识啊，我叫做茉莉啊，有喺事上嚟咧，我叫佢嘅时候咧，佢都识得应啦，咁识得系咩反应啊咁。第二就系、是、要多加训练佢哋啊，听指令，例如啊，譬如你讲英文就好啦吓，讲广东话都好啦 ，come go。run 同埋 jump 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咁嘅指令啦，要去跑同跳啊嘅动作。因为咧，当有啲咩嘅紧急事上嚟咧，宠物咧都会咧惊惶失措嘅。你唔好以为佢唔惊我，话唔知发生咩事。如果平时咧你哋咧训练有素嘅话咧，咁起码佢知道哦个主人叫我嗬，跟住个主人喺度咧就应该会冇事啦咁。咁啊俾一个安心佢嘅啫。咁第三就系话咧，训练嘅小宠物咧要听话，听话啲乜嘢咧？就系、是、听话去入嗰个袋啊，即系佢自己嘅宠物嘅袋啦，又或者咧上绳啊，因为有时你带狗仔出街嘅时候咧，你咪要要有一条狗带嘅，咁系啊，要训练佢咧要听话，要上绳同埋入袋。佢如果猫猫嘅话咧，就要训练多少少啦。咁啊，当遇到咧危急嘅时候咧，就要用毛巾又或者布嚟冚住佢啊。讲下猫猫吓，以安抚佢嘅情绪啊。最好咧就系用洗衫袋，佢话咧，哦，原来一洗衫袋咧几好嘅，一来系梳气啦，二来咧你一手咧就可以拿起手咧就可以带佢走啦嘛，咁佢就唔会喺度挣扎啊，搲嚟搲去咁。除咗我哋咧要有一个走佬袋，即系我唔知道你屋企有冇一个走佬袋准备一啲嘢啦吓，咁宠物都要嘅，都要有一个走佬袋，里面咧就要有针卡啦、粮食啦、零食啦、药佢嘅即系平时佢如果要食开嘅药物啦，咁仲有佢宠物嘅资料啊。晶片主人的资料啊，或者同埋佢嘅宠物近照啊，清洁用品啊，梳啊，同埋咧一件主人穿过的衫，为什么呢？因为你分分钟你不知道可能是他主人有事，那只宠物自己走得甩的时候，那他都要知道发生什么事，什么资料，这只宠物是来自哪里的嘛。那宠物主人呢就平时呢如果没什么做的话呢，那麻烦你得闲看看你家里的电线有没有被他们咬烂，因为好多时损坏的电线呢就是引致火警的其中一个源头啊，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啊。今日咧想分享一个 channel 咧就叫做 My Dear Dog Channel， 佢个题目就系看懂狗狗的肢体语言。片主咧佢好得好犀利啊！佢自画一只好可爱嘅狗狗咧，以不同嘅动作啦、表情啦，就话俾大家知道佢而家究竟系点啊？譬如佢两只眼水汪汪咁望住你，抬头望住你，条尾摆下摆下嘅咧，系大家都好熟悉嘅，因为佢好中意你，好等期待你啊嘛。系啦，佢仲有其他咧好多唔同嘅动作、唔同嘅表情，即系或者佢条尾、佢只耳仔，或者佢只眼，或者佢嘅条颈点样耷低头咧？哇，佢好清晰咁样去指示，即系话俾大家听系点样。同埋片主就好得意嘅配音啦，再加埋咧佢有好清晰嘅文字嘅，其实整得几好睇嘅。咁啊有网民仲留言话：，哇，片主啊，你净系一本啊会识行走嘅宠物百科全书啊！咁有兴趣嘅朋友就不妨去睇。看看我会给三个手指公佢，同埋三个猫猫、三只狗狗嘅 emoji 啊！ 去了的岁月留下古老街灯。 照样发光，使我爱夜行。情的手在拾起，看看这星辰，才惊觉到日子将一切东西都变更。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改，可见亦很烦。才空间人面对已成为习惯，哦，身随人转淡，热的都变冷。为何现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赶经寸步，及时扶助我，情意伴温暖送到。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我愿有儿老一点更好，顽固今天人人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套。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肥妹仔早晨， 早晨， 冇人嘅， 系啊，有嗰个同学有缺席啊， 哎呀， 系啊，我哋又冇其他新同学， 有， 啊、 不过喺屋企啫嘛 ，Hello，、啊、 早晨，咁多位喺屋企嘅同学 ，Hello， 早晨， 系啦、啊，咁啊，我 Chris Lion 咧，都今日咧带咗一种嘅飞鸟啊。同阿肥妹仔同埋各位同学咧，去分享一个资料。 系啊，我哋香港有冇噶？ 香港咧，俾你见到真系吓一跳啊！如果有嘅话， 啊、 你记唔记得咧？美国咧，佢好多啲徽号咧，咪有只鹰嘅。 鹰字呢只鹰有嘟嘟嘟嘟，有保证。 哇！你咁细个你都知噶。 我妈成日俾我饮噶。 哇！你好似流鼻血啊。系啦。嗰隻你叫佢做咩鹰啊？ 老鹰啊，啊，我唔知啊。 啊，都可以叫老鹰。 佢白晒头发啊嘛，咁咪老鹰咯，唔啱啊。 嗱，嗰隻咧系白头鹰，系啦，美国嘅国鸟嚟噶，原来。 哦，有国鸟咁叻啊！ 系啊，咁个英文咧叫做 bald eagle。 bald 啊？ 系啊 ，bald 即系秃秃头 啊！哎呀， 所以 头 鹰 啊！哎呀，好似唔好意思啊， 系。点解今日想同大家讲呢个美国嗰啲白头鹰呢？ 係啊，因为佢呢排系嗰啲。 做 咩呀？ 佢呢排呢原来话呢美国嘅东南部呢有几百隻呢啲白头鹰呢最近系神秘死亡啊。 哎呀， 所以引起大家关注。 你啊妈咪话呢嗰啲咧，動物你有啲咩事咧？係有啲唔好嘅嘢， 有啲徵 出， 徵兆咁樣，係咪啊？係 啊，係啊， 係啊。咁其實都未必係嘅，好似話咧，懷疑係嗰啲白頭鷹咧食咗湖入邊啲嘢咧，咁入邊咧有一啲嘅化學毒素，佢哋吸收咗，所以先會冇命。 係啊，真係慘啦！佢哋咁即係枉死啊，仲更加唔好啊。 咁咧，其實如果我哋要認識呢啲嘅白頭鷹咧，你知道啦，嗱，佢個頭同埋佢個尾就白色，个身咧就啡色啦。 系啊， 系啊。哦，原来咧，女性唔系女性， 即系雌性 嘅白头鹰咧，系比雄性嘅白头鹰咧个身体嘅体型啊，系大四分一咁多噶。 哇，点解？ 改啊？点解系要女仔避个男仔啊？ 我唔明白啊。不过咧，佢 生 B B 啊？ 佢哋算唔算长命呢？有二十年嘅寿命噶、啊， 咁都算长， 系咪啊？ 系啊， 咁咧佢哋食咩为主啊？ 食喂湖里面嗰啲嘢，唔系点会食死佢啊？ 即系食鱼啊，最主要系食鱼啊，原来 主要领导责任对佢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调研员。南韩过去一日新增7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今年1月初以来的新高。社区感染病例占674宗，大部分来自首都圈，另外有26宗境外输入病例，同日新增2名患者不治。韩联社报道，防疫专家认为，目前确诊病例上升趋势和第三波疫情爆发高峰前类似，若果不加强防疫措施，当地有可能出现第四波爆发。当局将会在明日公布下星期起适用的防疫响应措施调整方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内陆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2点，升227点，总成交金额1859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4点，升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5.5元，跌4元；阿里巴巴223元，升1元。友邦保險97.4元，升4.05元；中芯國際28.2元，升1元；美團324.4元，升6.4元；惠柴動力19.36元，係升3.4元；中國移動50.3元，跌4毫；小米集團26.5元，升2毫；中遠海控12.68元，跌9.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4，英镑10.707，瑞士法郎8.377，澳元5.928，加元6.172，新西兰元5.463，欧元9.2393。每百日元对港元7.0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0点，跌110点。港金现价报161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17美元，卖出173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沙田银城街去小沥源路方向，近住拆围干街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沙田围路噶。重复多次啦。沙田的銀城街去小沥源路方向，近住拆围干街有交通意外，咁呢一段的銀城街需要全线封闭，咁龙尾排到去沙田围路。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海防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龙尾在启田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在岭南小学。在九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就挤塞，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慢车。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元朗公路黎维格音屏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知识 阿思伯，而家买嘢真系好方便啊，好多商户都可以用智能手机付款啊。 但系你要小心睇实部手机，因为部手机或者智能装置咧开通咗付款功能之后，万一唔见咗，除咗肉痛部机之外，仲要担心俾人攞咗嚟付款或者过数，真系好多重损失啊。 放心啦，我设定咗呢个屏幕自动锁定功能同埋严谨嘅开机密码。星期 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 思，知识会者。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跳啊！ 我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10点、啊， 咁早 至1点啊， 咁耐， 仲要3个， 咁多， 喂住边3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3%。我伯姐咧就戴咗几日噶啦，但系佢几日咧我都唔见有雨，不过佢就话稍后有几阵骤雨。 今日 佢咁讲啦吓， 天文台讲 系、天文台咁讲啦，系直播室有程振鹏、有桂花田啊，系啊，曾志豪咧今日同听日都会请假嘅。 系啊，有我哋陪住你，一样嘅啫。 啊，记住嗱、我哋咧阿豪仔咧，我就头先就问咗豪仔，喂，我哋玩一搞搞新意思， 系啊，歌曲接龙， 系啊，歌曲接龙，咁啊，咁佢开出个咩字俾大家去开咧？咁 佢开咗个歌名， 系啊，但系其实咧，佢原来你就走去问佢啦，我系私底下问佢， 系啊，我问监制啊， 哦系啊，咁咧佢就开咗个爱字俾我，咁跟住咧就喺个我哋嘅群组里面有讲爱是不保留，请接咁啊嘛，系咪啊？ 好， 系啊， 咁我哋就第一阵11点半后咧就玩一玩呢个接龙， 我又 就用佢呢一个做个头， 就欢迎。各位听众咧，你自己都可以玩一大烂餐嘅，即究竟系爱字，你会播咩歌？跟住咧再接落去系会播咩歌咧？吓，分分钟可以帮到我哋手。 如果你如果我哋嗰个系爱是不保留，即系下一首歌就要留， 系啦系啦， 用个留字做头咯噃。 系啊系啊， 哇，好多选择啊呢、這 个。系真的嘛？ 嗱，咁如果我同阿桂花田咧霎时间。腦閉塞諗唔起嘅時候咧，就靠聽眾咧，你哋喺呢個面書專業嗰處咧，可以出定題啊， 啊！ 咪先，咁系爱定爱地，爱事不好不不保留先。 我哋第一只歌尊重阿猴仔， 哦，就爱事不保留。 只系跟住咧，我同你咧就要抽呢一个先后卡，睇边一个接啦。 系啦，咁有咁倾留啲咩咧吓？其实留住我爸你都死嘅，咁爸咩咧？ 好多啊！ 爸咩咧？咁跟住 好多嘅。 OK， 好啊！我哋十一点半之后玩啦，欢迎大家咧同我哋一齐喺面书度玩，同埋跟住俾啲贴士我哋啊！ 系啦，喂，正话咧听新闻咧，真系吓一跳啊！土瓜湾嗰度，即系有一啲嘅狂徒就有一个狂徒， 有一个啦，好彩即刻拉到咋！ 推啲行人出去马路嗰度，仲要受伤啊！真系希望伤者快啲康复啊，冇事啦！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有时其实唔系而家一单噶啦，之前我睇嗰啲电视咧， 话北角啊，北角都有三单 O L， 喺系啦，咁跟住咧喺呢个牛头角咧都有一个即系女子咧系啦，即系无端端喺条街度打人啦，或者㧬人啦。咁样嘅都即系喺条街度系会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嘅，不过大家都系提高警觉。喺马路边唔好企咁近啊！ 同埋所以咧，几时咧，就算行街啊，喺路上面行嘅时候咧，都系要打醒啦，十二分精神啊，一眼观七啊，咁先可以咧保护到自己。咁有阵时咧，如果系危险嘅嘢，你可以咧早着先机咧注意到，咁可以避免啦。但系如果你见到喺路上边有一啲奇景嘅时候，你亦都可以咧先睹为快，哇，咁都得咁样啊！讲紧咩咧？ 咩啊？ 有冇見到嗱？我哋成日話咧啲尤其是屋邨咧會比較多嘅，見到咧大家會啲住户咧好興攞啲棉胎啊，或者攞自己啲衫咧洗乾淨嗰啲咧，就晾喺公園仔嗰啲 系啊，我琴日咪讲咗咯，喺青衣嗰度啊，静咧有一个公共地方咧，哇，佢又真系大，将佢屋企衣柜大晒出嚟啊，咁样。 嗱，咁啊好兴呢样嘢啊， 系啊系啊， 但系而家连巴士站都有。 巴士站佢都唔放过 嗱，但呢个巴士站咧，你见到好多啲衣服咧晾咗喺度，但系佢唔系洗完衫之后想晾干，而系 咧，佢系啲工友着完啱啱洗完，但系又未干得晒，跟住喂攞晾佢先啦咁。 原来咧挂喺个巴士站嘅嗰啲衫裤咧， 系 卖嘅。即系啲小贩摊档啊，顺便挂埋喺度，系啊。 不是，我想问咧，佢系搭喺即系将件衫搭喺个栏杆度啊，定系有衣架挂？ 冇错， 嗰条铁通道系嗰条铁架， 铺铁咁样。 去边处有呢个咁嘅巴士站铺铁啊？喂， 呢个咧，唔知道大家听众有冇留意到咧？原来话咧。喺观塘和乐村，系啦，最近咧就被发现咧喺巴士站嗰处咧就有 好多人行噶， 系啊，同埋咧平时都会有一啲咧摆地摊啊卖衣服嘅一啲小贩档嘅， 系。 咁咧最近咧就直头咧。就将啲衫咧， 我知佢啦， 上去小呢个巴士站。 个可能咧，佢嗰啲客咧话，个嗰度拣嚟拣去，我索性挂喺佢哋自己一望就望到啦咁。 即系睇翻一啲嘅新闻图片咧，有真系挂到咧，成个巴士站咧有几长咧，佢就挂咁多，都成十几件衫裤咁样噶。 有埋裤添啊，都裤到地嘅、哦，可以。 咁你个巴士站好高噶嘛，佢挂到最高嗰度啊。 我以为系 缝嗰度啊，挂喺 喺个顶嗰度挂， 系啊，佢唔系挂喺 斜噶， 但系佢真系挂到。 嗱嗱，佢有啲款，嗱而家啲巴士站咧会有啲款咧，即系譬如有啲升铁咁样啦，咁跟住而家佢就 可能啱啱好有啲罅咧，俾佢摄到嗰个， 系啊，条坑可能有条坑去水嗰啲， 哇，真系好嘢！ 因为我以为系嗰个坐地嗰、那个，即系贴 即系 贴地 喺 个栏杆，系啊，嗰我以为栏杆啊， 唔系啊， 哇，佢都得噶咯， 犀利啊！咁啊，引发咗好多啲街坊啦，同埋咧啲网友咧就喺网上边谈论咯。哇！真系服咗， 谈论我 服咗嗰位嘅小贩档主，嗰小贩档主其实咧就有一位婆婆嚟嘅、哦， 但系佢可以有咁高调嘅时候啊，佢应该有知嗰啲 压差， 系压差决 系啦，咁啊呢一位嘅婆婆咧，咁佢就摆地摊啦，兼且而家咧仲挂埋啲衫咧，就喺呢个巴士站。 我就婆婆真系犀利嘅，真系，我有咩做唔出啊？系咪先？我咩未见过啊？ 咁咧 方便大家啊嘛。 嗱，当然大家明啊，呢啲就。唔係應該咁做啦，咁但係你見到咧嗰啲嘅巴士乘客咧，佢哋喺度等巴士嘅時候咧， 佢哋會點嘅咧？ 佢哋真係當冇事喎，即係佢哋唔會覺得好好騷擾啊，又或者好不屑呢啲咁樣嘅場面啊，佢哋都係好平常心喎、啊，分分鐘唔知道會唔會有啲順便揀埋衫。 如果有啲好嘅都 OK 系嘛， 即系顺便拣埋衫， 系啦，咪帮阿婆啫嘛，系咪先？ 好特色啊！ 但系问题系 呢个摩衣厨 啊，唔系我想讲话咧，佢系嗰啲街坊先犀利喎，佢嗰啲即系嗰啲搭车嘅嗰啲朋友咧，啲市民咧系当啊冇嘢咯， 系咯，有巴士就照上巴士啊，未有咪一齐喺度。 咁即係又證明 咧，個頭咧其實俾嗰啲衫咧係掂到噶。 係咩？我以為 佢係側邊嚟嘅咋，真係其實係有權咧。你企喺度咧，嗰啲衫 係到嘅，係喺度， 係會發埋嚟塊面度噶。 會唔會整？會唔會下次咧？既然巴士站都可以掛到嚟賣嘢嘅話，咁我哋係咪都可以俾下我哋而家即係好多失業嘅朋友嚟諗下？我去巴士同巴士站一齊賣廣告幣啊？唔係。 巴士站格仔 铺 ，crossover 啦嘛，咁你咪可能啊，吊下一个站就吊喺立架立桌，香港人好中意吊啲嘢喺度噶嘛，咁咪挂晒喺度咯。 咁系一种特色嚟嘅， 系咪啊？每个巴士站都有个特色， 即系唔好理佢好唔好睇啊，咁先算啦。咁啊，即系话你巴士站本身都有好多灯箱系可以攞嚟做卖广告啦，赚钱啦。 系啊系啊。 咁啊，亦都可以发展下好似阿天讲呢啲咧，社区特色一啲 巴士站。 系 嗱，不过最紧要咧啊，不过人多又好麻烦咁样，但系人少佢又帮冇人帮衬。其实佢呢个做法，其实佢犀利啊，真系打破传统咧，全港第一个巴士站。可以挂晒阿婆你好嘢，咁而家点啊？系咪俾人拉咗？我想问， 会应该系会讨论，而家系讨论紧咧，喺网上讨论就未知咧。 但系巴士公司冇行动啊？ 应该有行动啊？点会唔理啊？不过有机会咧，阿婆咧好快手咧收翻晒咁样咯， 好快走噶啦呢个。 啊，咁但系其实啲网友都话。就算系卖衫啊，挂喺度啊，都系污糟啊，咁多尘啊，啲车来车往咁样，系嘛？嗰啲衫如果系干净嘅，白色都变灰色啊。 嘿，咁你自己喺条街度等车，你个人都系咁样噶啦，都尘晒噶啦，系咪？咁你啲衫拎翻去会洗噶嘛？但系问题系，即系你咁样会有外观尖，会唔会阻到人哋啊？即系之前处理嘅嘢啦。咁即系话，其实你谂下，婆婆系一个婆婆嚟嘅，咁去到几廿岁，佢都仲依然咧，佢想谂住有啲咩？生存空间喺度啊，都系卖嘢， 知识其力 系啊，咁应该嗱，观塘区咧好中意帮啲 婆仔 弱势社群，系啊系啊， 啲婆仔 之前咧佢哋咪拆渔民坊嘅， 系啊， 咁好多啲档仔咧譬如维修表啊，中 买打火机啊， 系啊，打火机啊，跟住整鞋咧，佢好多好帮好多嗰啲公公婆婆、叔叔婶婶啦， 街坊啦， 叔叔婶婶啦，我叫做，即系佢哋开个档仔，其实都唔系需要好大地方，但系佢啲区议员咧都好人。我都帮佢哋咧去揾一啲地方啊，不如俾个位佢哋啦，佢哋都想自己自力更生啫嘛，系咪？ 咁啊，而家嗰头都变晒天啦，又有新嘅唔知几先进嘅巴士总站咁样，系咪？ 交汇处系咪？ 咁啊，呢班嘅小市民或者小商户，其实依家佢哋去咗边度落脚咧？ 系啦，可唔可以俾一格嘅汤铺俾佢哋啊？ 即系希望佢哋有新嘅天地啊！ 系啦，啊。 原本这分钟我应该出示婚纱，但这刻跟你正好拥于酒吧，从我可阻止我上天后嫁给他，够想好自由你让我牵挂，反悔吧。 容祖儿，好事多为啊！嗱，有成时啲嘢咧，就真系咧， 唔知道和乐村嗰个巴士站啲街坊咧， 喂，都系我哋同我哋讲下， 见到咧而家， 唔系同我哋讲下究竟系点啊？究竟系滋扰定系都觉得好特色噶啦吓？欢迎大家喺个Facebook 同我哋讲下究竟嘅情况系点，或者你哋嗰区其实都有啲巴士站系被占领咗少少咁样，又卖下嘢，都同我分享下。喂，嗱，即系咧，好事多为啦。即系一班，唉，我都唔明嘅，系咪可以咧？即系咁样去到人哋嗰个国家做呢啲咁嘅嘢咧？咁样系啦。话说我真系咧有一大班美女，二十个，唔多又唔少，但系有二十个都好吃力啦，个个都系靓嘅，因为佢哋个个都系一个模特儿嚟噶， 嚟自 model， 嚟自东欧嘅模特儿， 哇，一定高头大马啦， 系啊，个个都样靓，兼且身形靓吓，个个长发金发啦，美女嚟嘅，咁啊做咩咧？ 佢做错啲咩事啊？ 唔系佢。点解你一嚟又话佢做错？ 因为你头先一开始就话，哎呀，去到人哋嘅地方咁样， 系咪要做啲咁嘅嘢咧？咁样，但系其实咧，我又即系嗱，我哋而家讲翻啦，嗰件事咧就系话咧，有二十个都东欧嘅好靓女嘅模特儿，佢哋咧就去到杜拜，系啦，哇，呢、這个咁靓嘅地方，系啦，咁去做咩咧？原来佢哋咧就为一个佢哋嘅网站。佢就去做拍攝啊，影一啲片啦，跟住咧拍照啦，咁跟住咧就去擺喺佢哋嘅網站嗰度做宣傳嘅。 佢個網站 係啦，佢哋有個 即係模特兒網站，唔通係？ 咁究竟佢哋係咪模特兒網站咧？如果係嘅話咧，就 O K 啊。因為其實咧，當佢哋咧喺其中有一張相咧，係佢好有型噶，個個著到咧好靚咁樣，即係 model 咁樣走出嚟嘅。因為佢真係模特兒啦，即係有著衫嘅。咁啊，即系你唔知，你以为佢咧系咪为咗参加个 fashion show 咁样啦，走过嚟啦？点知嗱，佢喺地面又好地地啊，佢上到一个楼层嘅一座大厦嘅嘅露天嘅露台嘅时候咧，咁佢哋个个咧就话：哎呀！呢个咁好嘅天气，我哋唔好嘥咗个阳光啊！咁我哋不如就 晒太阳。噔噔噔噔， 系 啊！除衫啊！ 佢哋除晒佢所有嘅衫。全裸，仲要哇，真 系 好咸败嘅，其实 系嘛？其实唔系一个咸网做宣传啦， 其实咸网做宣传系真嘅。咁但系问题系，佢哋去 喺杜拜， 系 杜拜唔系要遮面口嗰啲嘅咩？ 嗱，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佢哋真系唔知系咪唔知嗰个 挑战人哋个 搜集资料嗰个人唔够啊？定系佢挑战呢个国家咧？ 我觉得佢系挑战呢个地方。 系啦，咁定系以为冇人知咧？咁但系佢真系佢会影相噶嘛？佢喺一栋喺呢个叫做杜拜嘅码头区一栋好高好高嘅大厦嘅 露台。 佢哋就咕嘟嘟咁样走去咧，就影咗辑相。咁咧，仲要 系 咧 大集合咁样喎， 大集合啊，二十个啊，柴娃娃真系高位肥瘦冇嘅，系好高瘦，高瘦身形好嘅 model 咧，就个个仲要系面向街、啊。哇！唔得佢死啦，系咪先啊？ 咁视乎佢几多楼先。如果佢系哇成你知道杜拜好多啲摩天大厦噶嘛？都 佢系佢好高好高好高嘅，但佢又冇讲几多楼啊？ 如果佢只系十零层楼咧，企出嚟嘅露台就会有机会 系 行人会望晒 啦， 但如果佢好高啊，六七十层楼、一百层楼咁样，咁啊未必见得到嘅。 咁但系问题，佢哋喺度做宣传啊嘛。佢喺同层楼，即系大家即系叫做赤条条嘅身躯之后咧，又俾人影咗张相，又爱嚟做宣传啊嘛。结果噔噔，你以为你咁样做冇人睇到、冇人知道？结果咧，佢哋啊呢一班嘅 model 咧系俾人去告佢，就话喂，你有冇搞错啊？你嚟我哋度欢迎。系咪嚟我呢个国家？但系啊，我哋呢个国家咧，佢话根据阿联酋嘅回教法咧，佢就话啦，一大 旦啊喺呢个叫做公众地方咧作出呢、這个违公德嘅行为咧，有违公德嘅行为咧、就系咧属于呢个公众裸露咧，即系佢而家摆到明系啦。咁、或者其他啲猥亵行为咧系会被判嘅，系、被判咩咧？最高嘅六个月啦，同埋咧系要罚款咧啊5000个叫做阿联酋嘅拉姆啊嗰个钱啊，系、啊唔系阿联迪拉姆嗰个钱嘅， 即系佢当地嘅 货币 啦， 系啦。咁佢跟住咧就俾人拉啦，咁啊唔知会唔会坐监啊吓？但系你有冇搞错？你去到人哋一个国家吓， 仲挑战回教嘅国家咧，好严谨噶嘛？ 嗱，今日咧我睇到新闻继续报道咧，警方咧已经早前咧拘捕咗佢哋啦，大量嘅全裸嘅女仔啦，兼且。佢哋其中有11个咧，已经被逐出境，已经冇得再系其他嗰啲陆陆续续咧，可能要上庭之后咧，就赶住走噶啦。 大家唔好谂住咧，上网揾翻嗰一班女模特儿嘅裸体照系点睇？因为咧，我有揾到啊，全部都啵晒， 梗啵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有关修订选举制度的修订条例草案，若果得到行政会议同意，将会在下个星期三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到时立法会将会加开会议。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的時候說，有關條例草案涵蓋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立法會條例等5条主體法例和相關附屬法例，亦都會更改立法會換屆選舉日期等。由於審議時間緊迫，政府會盡量配合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他又提到，截至昨晚，當局已經就新選舉制度進行了5场政府內部解說會，和社會各界進行68场座談會，接受8间傳媒訪問，並且派發了超過100000本小冊子。他認為有助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的时候说，会优先就个人私隐条例的修订在本立法年度之内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处理起底、个人私隐受损害问题。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提问的时候表示，现时有不少假新闻、假信息不断煽动仇恨，亦都影响政府的抗疫工作，要求林郑月娥回应几时立法打击虚假信息，以及要求她承诺在任内处理。林郑月娥说，政府是假新闻的最大受害者，现时正是研究怎样处理，包括参考外国做法。不过她说未必能够在本立法年度之内提交草案，但是就呼吁大家放心，她会亲自关心并且向政策局跟进。沙田威尔斯医院外有警员截停可疑男子的时候曾经开枪，一名男子肩膊受伤送院，另外有2名警员和1名的士司机受伤。警方说，朝早大约10点，警员要求一架可疑车辆停低，但是车辆没有停低，警员追截。当追至威尔斯医院对开的时候，有关车辆撞向一架巴士、2架私家车、2架的士和1架私家车。混乱期间，警员曾经开枪，一名男子肩膊受伤。英国政府表示会拨款4300万英镑，相当于大约4亿6000万港元，协助透过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签证移居的香港人融入当地生活。有关款项会资助设立12个迎新中心，协助透过 BNO 签证抵达英国的香港人处理住屋、就业和教育等的事项。學校會獲得資源，教導學生有關英國與香港的歷史聯繫。 英国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郑伟琪表示，有关计划将会令到拥有 BNO 身份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在到达英国之后尽快展开新生活，支援他们寻找房屋、学校和机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36点，升261点，总成交金额196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6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7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6.5跌3蚊，阿里巴巴223蚊升1蚊，美团324.2升6.2。友邦保險97.65升4.3，中芯國際27.85升6.5，惠柴動力19.64升6.2，小米集團26.4升1毫，中國移動50.4跌3毫，中遠海控12.74跌9.2，中國平安93.6係升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4，日元109.72，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1，人民幣6.549，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62，新西蘭元對美元0.702。日經平均指數報29,620点，跌110点。港金現價報16,14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46美元，卖出1739.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啊，喺沙田嘅银城街，因为有交通意外，银城街去小沥源路方向近住插围干街嗰度咧，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嘅。本来经过度嘅巴士线82K 要改道行驶嘅。现时咧就沙田围路啊，咁啊去呢个小沥源路方向交通都受到影响，比较挤塞噶。银城街去小沥源路近住插围干街嗰度咧，因为有意外，暂时不能够通车。沙田围路嘅东行线，即系去小沥源路方向咧，交通比较挤塞啦。咁啊，可以嘅话，揸车嘅朋友而家尽量改道行驶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港岛嚟嘅中区嘅皇后大道中，咁啊近住域多利皇后街一带咧好多车啊，龙尾啊排到去金钟道。咁所以咧，下角道西行线左转呢个红棉路咧，亦都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仲有咧就系呢个湾仔司徒拔道落山啦。咁啊，近住友邦大厦啦，一路去到纪元段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阿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餸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 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彭美诗。 香港网球手王康仪曾经参与四大满贯，曾经晋身双打四强，仲创造出晋身澳网八强，成为香港第一人。 打温布顿就见到 Eason 喺个场侧边嗰度，咁之后打完呢场比赛之后，即刻咁样行过去就同你影咗张相咯。 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创造。 美国天王级摇滚乐队 Toto 曾获格林美六个大奖，更被列入美国音乐家名人堂同博物馆，在世界乐坛写下超过四十年辉煌历史。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 Toto 烈日之旅四十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 Toto 多年来经典金曲火热送上， 星期六晚十一点， 星期日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风骚正安，你问我答。 有喜庆事攞嚟庆祝嘅咩台？ 系茅台。咁梁山伯嘅另一半系咩台啊？ 系英台啊。好多人等车嘅系咩台啊？ 系粤台。咁楼边工作要注意安全要咩台？ 系梯台。 记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恋剧》。 楼边企高风险高，善用梯台要做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半翻嚟，我哋头先都已经喺个节目度讲过啦， 预告咗啦， 系啦。咁我哋今日十一点半呢半小时咧， 就冇咗豪娱乐噶啦， 系啦。咁冇豪娱乐之外咧，我哋又有整一啲搞搞新意思啊。 容许我哋都同阿桂花田一齐玩一下， 系 我哋整咗个风骚歌曲接龙大赛， 系啦， 有口号嘅， 系啦，我哋叫做 风骚接龙。 音乐舞曲 共撑 系啦，咁希望透过呢一阵子嘅时间咧，去听一下一啲唔同嘅歌啦。 系啊，咁个玩法咧好简单啦。咁啊，正话阿曾志豪咧就隔空 系啦， 就出咗个题目俾我哋，就叫做爱是不保留。 系啦， 咁即系话咧，下一只歌咧就要接嗰个留。呢、这、一個歌名最後嗰個字， 係 咁嗰個歌曲咧，下一首歌咧個歌名第一個字就要留， 係啦， 係啦，好咁跟住落嚟咧就好重要啦。究竟下一首歌係桂花田揀定係 邊個揀先 咧？係嘛？ 係啦， 啊，因為已經開咗個題目噶啦嘛。好，而家有先後卡俾你抽， 係啊，好犀利啊！我哋呢、这個我哋呢、这個 係啊，好 old school 啊， 係啊， 我哋擲好似擲豪咁樣而家。嚟你抽一個先後卡啦，桂花田。 嗱等等啊，好快啊 ，OK 呢度有。 先头卡嗱，咁啊，阿鹏仔接咗两张纸咧，咁跟住拣先同后啦，我就拣你近你嗰边嗰个啦。 哦， 系啦， 好啊 ，OK。 咁我啊执翻剩翻、那 個。你会唔会两个都系前，两个都系后？ 梗唔会啦，边咁奸噶？ 好，你等等先，我先啦，系系先嘅，好啦，咁我就拣。 好易啫嘛你、 啊。我就咩啊？我一嚟就要播咗呢啲《爱是不保留》先。 系啊， 系啊，耶、yeah ！ 你有一首歌嘅时间去选择。 咁我欢迎嗱，我一阵间而家即刻 po 上喺我哋嘅面书。不好意思，头先忙一阵咧，咁所以咧就而家先 po 出嚟。 你自己嘥咗啲时间去 post 嘢，唔关我事啊！ 大家要去同我哋一齐玩一下，究竟爱是不保留之后，第二首歌有留啲咩咧吓？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 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 听众真的很爱我的， 什么事啊？哇 爱我添什么呢？ 我爱你不保留， 我一於就跟你改不播刚才我说我播那首歌。 蛤，你这么衰啊你。 看看你用一首歌的时候，我不过要现在找。好，你现在你帮你。 曾志豪就帮我们开了一个题。个题呢就是用爱是不保留。啊、跟住就是桂花田抽中这个先这一张牌。即是你可以接力下去了。 OK,OK,、okay, okay, 我现在即刻要不是要找。你等等。 你 是 不是衰呢？用回头先一个不是好了。 但我要因为听众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可以不要的嘛。好，嗱，我会 播。好难，好难噶，听众嗰啲。 有时系我，不过我都要估你 嘅。好冷门噶， 因为我惊你咧都难揾嘅。唔系，佢唔难揾嘅， 系咪？ 佢有 你而家最终拣咗乜嘢先？ 系我而家你等啊，你不如你讲下有啲咩？ 你揾唔到啊？ 唔系啊，我有啊。 好啦，咁我哋个留咩咧？咦，几好喎、啊！留下陪我。 系啊系啊。 邝美云嘅，哎呀，都好 hit 嘅喎。 系啊。 留给最爱的说话， 是啊、 又 系 好 hit 嘅喎。留下眼泪前又系好 hit 嘅喎。留住这一刻，亦都系。 啊，起碼全部我識啦。 咁但係問題你接唔接到嘛？你 你又要揀一個，你係咪咁就我啊？ 我唔會跟留住我爸㗎啦，因為個爸字好難嘅。 咁留下陪我啊，個我好多好多我啊，喂， 係咪啊？ 你留下眼淚前都。都得，前都有好多嘢嘅。 前都得 ，OK 啊。 前都好多嘢噶。 等等下，咁但系 结果系拣咩呢？ 哦， 听众拣嗰啲提水咧，只只歌都系好听噶。 系啊，好正啊！咁、我应该拣啲咩啊？ 咁你就随意拣一个啦，桂花田。 留给最爱的。 你快啲啦，冇时间播歌啊你。咁你拣咗未啊？ 留给最爱的说话咯， 即系个话， 系啊， 听众快啲帮我啊，话咩好啊？ 而不知成为习惯，呆坐孤单的空间。似有意无意错过了时限，斜残石人潮渐散，寥落街一点嗟叹，似转眼转了痛苦的空间，随着舞。 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很久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多谢听众，多谢你啊！哎呀，留给最爱的说话 系张丽瑾同埋郑丹瑞读白， 系啦，真系好听啊！唔系其他嘅歌咧都好听嘅、有留白啦，咁跟住咧留住我爸，跟住咧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多谢听众， 好啦。而家轮到我啦， 系啦， 留给最爱的说话，咁即系话 字， 行者要跟住落嚟拣呢首歌就要话字开头啦， 系啦。 其实我系一谂系谂到许冠杰嘅话字你九七， 啲听众都第一时间话字你九七， 但系 我哋头先都话字你九七， 但系咧。桂花田都讲得啱嘅，诶，系人都估到啦呢、這 个， 所以我拣咗另一首，真系争啲唔记得咗佢，佢系爆翠微，爆翠微呢首叫做 还我知。有听众去讲话话别嘅， 桂花田快做功课啦，个知啊，你要下一首歌， 好快啊！诶，芝芝又嚟啦 吓，话我知。 啊， 话我知， 系啊，话我知， 爆脆味，而家我都唔知佢喺边， 又真系哦， 好啦，我哋一个回合平手， 平手和。 第二个回合啦， 到我知啦，系嘛？ 系啦，话我知，即系你系个知行头啦，桂花田。 好啊，我就整首。哎呀，呢、這个好难噶，你会接唔到噶。哎，算啦，我益你啦。 咩啊？ 我要整首叫做 知咩啊？ 听住啦， 系咩啫？ 都系女仔嘅歌。 知 Sammy 嘅知道的，请告诉我。我费事玩一只嗰啲叫知不知啦、啊，你知唔知道不知道啦、 啊？想要找个人讨论，可能只是问问。爱如果不能成真，什么才能信任？你爱过一个人，不承认，不否认，爱说了一遍遍，那一切就那么逼真。我们逃避直觉，我们错过一切，谅解从发生在爱情经过以后，当时有话没说，爱困在那一刻。那请告诉我，是不是听见别人什么才能信任？你爱过一个人，不承认，不否认，爱说了一遍遍，那一切就那么逼真。我们逃避直觉，我们错过一切，了解曾发生在爱情经过以后，当时有话没说，爱困在那一刻。是听见别人说再有把握，朋友的朋友就能证明爱曾存在过，我心里想说不能对他说， 不要对他说。 多谢你啊，桂花田，我真的好少听到呢一首歌，让我认识多 Sammy 一首歌。 知道的请告诉我。 哇，买大包， 激你啦，因为我想个我字大伯哥啦，系咪？ 系啊，即系随手拈来。 系啊， 就喺嗰、那个新歌榜嗰 度已经有呢一首啦。 我就拣呢首啦。 我要讲翻听众啊，好多谢佢支持啊吓。咁咧头先咧嗰个我字咧，佢话我们都是这样的 Dick Sammy， 就我们，我的亲爱啊，你要 好多、啊、 喂 ，hello， 阿飞就话你要等的正是你， 我得翻两分钟唔够啊。 跟住一个我要，跟住 我拣 呢 首 系啦， 系阿 Mike 曾比特嘅《我 不 如》。 我不如过街老鼠，人人亦是个判官审判我坏处，令你羞耻有余，如果抱住谁都叫住。我不如野生箭猪，时常亦令你刺伤丑化美丽公主，比赛幸福你会输，最坏评语我外形沾污你眼珠。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污染人，毁了人，糟蹋人，使惹人痛恨。我不如一个人，怎样能大方见人，讲性情，讲见闻，讲个人，低一等不吸引。 耶、yeah, ，我嘅选择， 系啊， 我不如。 好多谢我哋听众咧，喺一个咁短时间咯，又嚟咧，又接第首地第三首，个个都不停咁帮我哋啊！ 好多 idea， 、啊、多谢。 我哋呢啲吓有机会啊，两支公嘅时候就会出现呢个环节，叫做咩啊？ 风 骚接 龙大赛 系啊！ 我哋有个风骚音风骚接龙 系啊，多谢 音乐无穷。 两架的士同一架私家车。混乱期间，警员曾经开枪，一名男子肩膊受伤。酒吧、卡拉 OK 同麻雀馆业界早前发起接力绝食行动，要求政府批准复业同赔偿。麻雀馆东主代表张嘉宁表示，寻晚同政府代表见面，但系对方未有任何承诺。当局话要视乎未来几日嘅疫情。张嘉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业界要求很简单，希望政府赔偿、复业，以及日后不要再一刀切。他说明白政府最想业界接种疫苗，他亦都会鼓励自己的业界接种。以他的店铺为例，已经有近五成员工接种疫苗。张嘉宁又说，若果再不复业，很多店铺会结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并且逐渐向南移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9点，升254点，总成交金额2,03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6点，系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1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4.5元，跌5元；阿里巴巴223.2元，升1.2元；友邦保险98.35元，升5元；美团323.8元，升5.8元；中芯国际27.85元，升6.5元；小米集团26.3元，冇升跌；中国移动50.35元，跌3.5元；惠柴动力19.68元，升6.6元；中远海控12.7元，跌9.6元。中国平安93.65元，升3.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4，英镑10.708，瑞士法郎8.376，澳元5.933，加元6.173，新西兰元5.463，欧元9.2398。每百日元对港元7.0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25。日经平均指数报29,620点，跌110点。港金现价报16,14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8.41美元，卖出1,73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意外，沙田的银城街较早前有意外事故，现在还是处理当中的。银城街去小沥源路方向近住插围干街那里呢，暂时是不能够通车的。附近的沙田围路东行线去小沥源路方向都是受到影响，都是比较挤塞的。银城街去小沥源路方向近住插围干街对开，因为意外暂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了。本来经过那里的巴士线82K 暂时要改路行。隧道情况，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仲是多车，龙尾近欣怡花园。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都分别多车的，龙尾排到去浙江街附近。港岛路面，现在中区干诺道中东行线去金钟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临时阶段有些挤塞。而皇后大道中近住这个中环中心至到花园道那段呢，亦都是比较塞车的。 仲有下角道啦，下角道西行咁啊，左转上红棉路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道老之道。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段咧，车多行车缓慢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二台话你知。 位于赤道的印尼苏门答腊岛，全岛面积共有4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六大的岛聚。 岛上自然资源非常丰富，有超过580种的鸟类、200种哺乳类动物栖息，以及大约15000种植物。 而苏门答腊象就是岛上的珍贵动物之一，相比其他较为常见的印度象，苏门答腊象的体型普遍较为轻巧。体重大约是2000至4000公斤，高2至3公尺不等。 佢哋嘅肤色较其他亚洲象浅色，大部分雄性象有发达嘅象牙，而雌性大象嘅象牙就比较细，甚至系冇象牙噶。 过去40年，快速以及毫无节制嘅森林大开发，令苏门答腊有2/3嘅原始雨林被夷为平地。用来开发为极具经济价值的棕榈种植园，生产棕榈油， 亦都代表苏门答腊象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逼他们要去到近人类聚居的地方觅食，造成人象冲突。 再加上猖獗的象牙盗猎，时至今日，苏门答腊象只系剩翻唔够1700只咋。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翻嚟风骚快活人啦！新闻之后，24度气温，相对湿度73%。直播室有程振鹏，有桂花田，多谢，真系再说多谢我哋嘅咁多位听众，咁快手喺即时喺半小时里面咧，帮我哋去揾好多歌啊！不过。即系有时咧，我哋拣嘅歌咧就未必揾到你哋成个团队心水。我哋下次有机会再玩。 其实咧都系听众咧，佢哋提议嘅嗰啲嘅意念咧，系刺激到我哋，又谂到另外仲有呢啲歌咁解嘅啫。好啦，咁啊睇翻咧，我哋除咗话喺呢个娱乐上边咧有歌曲可以陪伴之外咧，有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睇戏啊，系咪？ 系啊， 系啦。咁啊，疫情之下咧，而家咧叫做好啲啦，可以有咧戏院可以入座75%。 系啊，其实你真系觉得里面咧系啊比较很安全嘅，啲人又唔食嘢啦，又唔会讲嘢啦，咁啊大家戴晒口罩咧，咁 OK 嘅。 啊，咁系少咗啲即系食爆谷嗰啲乐趣嘅啫。 啲爆谷大减价，我从来未见过。 好正啊！ 因为你食。你睇完 完之后先食咧，即系唔系嗰件事咯。 但系咧，佢哋又好有心机咁去 sell 嗰啲炮谷咧，话系热辣辣嘅炮谷。 啊 我真系见过有一间戏院提醒热辣辣嘅炮谷，但系喺你睇完嘅电影之后出嚟再攞翻去屋企食， 其实都等佢麻烦 啦， 系啊，即系所以炮谷呢家嘢咧，真系冇办法同电影一定一齐就套餐嚟嘅。 点解无端端提呢个电影咧？咁啊，因为咧，我哋香港咧，唔知会唔会咧，稍后咧都好似咧内地嘅电影院咁样咧，因为咧。国家电影局最近发布通知啊， 又有好多嘢冇得拍啊，因为之前已经有好多电影咧，譬如一啲题材咧系唔可以 讲鬼噶嘛， 唔可以讲鬼啦， 唔可以系由坏人做 变翻好啦， 唔系啊，佢好似唔俾坏人最终赢咁样， 系啦， 要邪不能胜正 嘅，系啦，咁跟住太过爱情，即系太过细个拍拖又唔得， 太梦幻嗰啲， 系啊，太梦幻嗰啲又唔可以。 现实好啦， 好多监管噶啦。 最新咧就唔系呢一种，反而咧最新呢一种咧系 加辣嘅， 系俾你播啊，系 俾 你播，唔系话咧抽起唔播。 哦 ，OK， 系啦， 做得好啊，系我哋应该要仿效啊。 嗱，你真系谂下， 嗱，即系谂下先系咪？ 可以大家分享下。 我讲下呢个动作咋，其实 嗱呢个 就唔系嗰个内容啊。 国家电影局咧呢个通知系点咧？就话咧系规定咧。在內地的戲院他們要由4月1日開始即是今年的4月1日開始 了 至到12月至到年尾那就說每個禮拜至少就要播放兩套由官方指定的電影的 蛤 是的即是官方 他們拍的 醒你两套电影一定要播，至少呢两套，至少播两套。 咁嗰啲卖钱啊、分红啊、诸如此类嗰啲，佢归边个有冇讲啊？ 未咁仔细。嗱，先嚟咧就睇下，好咧，你话我哋要至少播两套官方指定电影，有咩嘅戏啊？戏码系点啊？ 啊， 果然咧就系好有中国色彩嘅，亦都有我哋国家特色嘅一啲电影，譬如 系。 南征北战， 我以为南精灵添，咁有型，有啲南精灵咁有型。 仲有上金岭，仲有一套叫做咧铁道游击队，仲有呢一套咧，我就细细个都听过噶啦，红色娘子军。 哦，红色娘子军又话得两套啊，咁我 唔系佢俾四套你至少播两套啊，你中意可以播晒。 哦， 系啦，咁咧就规定咧。呢啲嘅电影院啦吓，佢哋嘅戏院咧要播放呢啲嘅指定嘅电影咧，就每个礼拜唔少于五场，即系有两个限定咯。一就系你至少喺呢四套入边咧要拣两 套 嚟播， 咁两套咧总共咧就播五次嘅啫。 每套啊， 每套播五次啊， 每套系每个礼拜不少于五场， 系咯。 哦，即系呢五场入边可以系最少系两套咯， 系啦。咁即系都系播五场啫。 不少於五場，你可以播好多。 咁咪播五通咯，如果都係係咯。 咁其實嗰個原意咧，就係話希望啦，可以讓民眾咧瞭解歷史同埋嗰個文化。 Yes， 點 啊？我哋作為一個即 係 Yes 市民品啊，係咪免費㗎？因為呢個國家俾大家睇嘅喎。 係咯。 係咪應該免費咁樣嚟宣傳咧？因為佢哋好中意大大力宣傳㗎嘛。 系咯，我都喺度谂紧。 我觉得应该免费入场，认真送埋翻炮谷俾我仲好。 真系要再揾下资料，因为而家呢一个手头上嘅资料咧， 佢就冇讲话 好简单，系啊，只系好简单几行字咁就讲完啦。 吓， 咁我只系谂到咧，大家一定会觉得哇，红色娘子军啊，南征北战啊，唔系话唔好睇啊，而系咧， 系点咧？有个 budget 喎你。 而系呢一啲嘅电影咧，就同即系。买飞入场，想话喺戏院入面咧，去欣赏一啲娱乐性强一啲嘅， 系 或者系唔使点用脑嘅。 喂，咪先，嗱，咁佢话佢要上架啫，就要去播啫，咁佢冇监啲人去睇噶嘛。 咁啲人佢可以去照播、照挂牌，但系有冇人买啊？咁一件事啦，免费入场嘅，咁我可能仲更加相得益彰，吸引人哋啦。 当凉冷气系咪？ 咩都好啦，系咪先？ 所以咧就要了解一下，究竟佢哋其实系需唔需要俾钱嚟到去睇啦？咁有几个考量啦，如果要买飞入场嘅话，咁嗰个诱因真系要好大，买飞入场 系啦，即系嗰啲叫仔细嘅嘢咧，我哋都要去认清楚啲，究竟佢有啲咩条款？嗱，对于戏院咧，你就要一个礼拜咧，就唔系一个月啊。一個月 一週，一週要最少播五場， 五場 呢五場裏邊 咧，可以有兩套選擇， 最少咧要係嗰四套電影入邊嘅其中兩套咁樣嘅。 哇！咁佢哋咪好忙咯，嚟緊佢哋拍咁多個電影。 都系噶。 咁你讲一出电影，佢唔系 documentary 嚟噶嘛？ 都系样板戏啦。以前我读书嘅时候咧，有讲过样板戏呢样嘢嘅啊。好啦，我只系谂，如果大家咧即系做院商嘅咧，都会觉得咧，梗系最想系一啲娱乐性强啊，或者一啲卡士强劲嘅电影咧嚟到上画嘅话咧，就会吸引到观众咧就买飞入场啦。好啦，咁但系 而家就要教导你，唔系可以再咁谂啦。 唔系，我只系谂，如果依家再夹杂埋咧，系由国家电影局方面咧要求播嘅一个电影， 系 相信咧院商系一定会合作嘅，一定会去付诸实行嘅。 合作咩？系啦， 佢一定会合作嘅。咁只系咧喺度谂。还好呢，似乎佢冇讲明我规定要播边点钟啊，即系咩钟数？ 明啊明啊明啊，系啊系咯。 我会唔会安排晒喺晨早啊？ 即系午夜场， 另外开一啲场次，九点啊朝头早。 嗱，我唔知嗱，譬如我哋 要满足咗呢个要求， 当啫呢个咁嘅 policy 咧，即系呢个政策咧嚟咗香港啦，咁样 系啊。 咁影唔影响我哋香港嗰啲戏院嘅咧？其实 影响佢喺排个档次嘅时候啊，即系佢全日嗰、那个。你擺喺邊一度播咧？ 但 係 而家一間 戲 院有好多個院線，即係好多間即係一院、二院、三院噶嘛。 咁佢都要編排噶。 係， 我覺得係編排上面咧要花啲心思咯。會唔會真係神咁早？即係好 定 一 定指定黃金時間嘅啲咁樣。 黃金時間 嘅黃金時間係幾多咧？即係下晝啦，係咪啊？即係星期六日。嗱，如果佢係話我一個禮拜裏面得五咁長嘅啫，咁佢唔理你嘅，咁啊空間大好多啦。係 啊係啊係啊，咁啊冇所謂 嘅 啫。 又唔計票房。咁又空間大好多啦，咁但係我哋都係話嗰句啦，咁係咪免費嘅呢？咁樣如果係免費嘅，咁你又入唔入場睇呢？咁真係唔知啦。咁但我意思話，咁但係佢哋而家嗰個中個國家嗰個叫做電影局啊，咁佢真係需要枕住啦。嗱，佢而家開始一個禮拜有四套俾你揀喎。一個禮拜啫喎， 唔 係 啊！佢而家講係今年啊，今年度啊，由四月一號至十二啊，即係今年咧就係呢四套啦，咁樣咯。 哦，係得呢四套俾你揀 啊？唔係有個等字嘅， 係咯？點會得四套俾你咁都轉播啫？肯定佢要陸陸續續噶啦。咁我哋嚟緊，我哋會唔會我哋喺我哋香港電台都可以有啲咁嘅做法啦 嚇？你講電視嗰邊啊？三十一啊，三十二咁樣。係 啦， 係 啦。 唔係其實而家三十三都係做緊內地嘅電視。 我讲紧我哋自己香港搞啊嘛，咁、我问下我哋啲同事去拍电影都好益下我哋啊嘛， 你可以做咩？你可以做梁子君啦， 咩都唔系，我讲关于香港嘅嘢，咁香港系香港啊嘛， 哇，咁 啊 真系要 谂 啊，香港要拍啲乜嘢嘅啱国家电影， 咪试试下电视电影版啦，诶。可以谂下， 咁系咪真系要资源啊？ 系咪 out 咯？我哋，你哋得嘅。 夜半一点，或半间戏院，胡乱幻想，可降落到冰川，才浸温泉。Yeah yeah yeah， 大厦外边，日子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哪秒结束 ？Yeah， 你我未结束。楼梯中再拍着吉他，都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tough times. You will say it all down, but then turn around. 你看早晨有的他要把气无常。哦哦哦哦 中转圈， 系啊，有张天赋 MC 张天赋嘅 Good Time，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鹏仔，有条数学题你计。你计下啦， 可以数最渣， 数最渣都可以计到嘅，因为呢个系一个小学小学生嘅题目嚟嘅。 好，讲嚟听下。 好啦，个老师咧就话啦，要求咧就学生咧用呢个七减三 系 加二 系 等于几？ 七减三加二 等于 六咯， 咪等于几？嗱，嚟做一个。基础是写一条题目。是啦，即是你知啦， 数学 都有文字题的嘛。 是。 即是这个叫算式题呢，你如果就这么讲的话，是不是、但它是要一个呢叫做题目来的，是啦，数学题。咁你会以一个什么题材来按这个叫做七减三加二等于几来做这个数学题目呢？你明白我讲咩？ 我明白啊，明白啊。 你明 白啊？我而家谂紧， 即系文字题，数学嘅文字题系啦。 小明屋企有七兄弟姊妹，即系咪类似咁样啊？ 系类似啱啦，你明啊？ 小明屋企有七兄弟姊妹，咁有三个咧唔生性咧就离家出走，咁但系后来佢妈妈咧又再生多一胎，系孖胎嚟噶。 哇！ 咁而家，请问佢屋企有几多个兄弟姊妹啊？系咪咁啊？ 绝对啱，啱晒，啱晒何车啊！嗱，呢啲好得意喎，原来咧。啲数即系呢个嚟自一个叫做泰国曼谷嘅一个学校咧，佢竟然咧要翻啲同学仔咧去作一条题目出嚟，我觉得几好啊，倒翻 即系将一条算式嘅数学题咧就编 做 文字版， 系啦系啦，因为我印象记得咋，我啲细路咧好似都冇试过咁样，因为通常咧就系算式题啦，死背乘数表啦，咁跟住咧就咩分数啊、除数啊嗰啲咁嘅计算式，跟住咧就。已经是老师俾啲文字题啊，冇试过话将一条算式，不如你自己谂下做埋一个文字题喎。 系 啊， 咁究竟老师其实系想考学生嘅数学啊，定系语文咧？ 啊，其实嗱，两者即系我觉得即系大家双赢， 仲有创意添。 嗱，真系啦，创意就嚟啦。好多时嗰啲小学生嗰啲创意啊，好鬼搞笑噶。嗱，你呢个咧，其实我都觉得咧，俾一百分嚟嘅。 多谢老师。 系咧，喺泰国有呢个家庭，佢好得意，有个九岁嘅小朋友，男仔嚟嘅，佢近日咧就交咗呢份数学功课，咁咧佢咧个题目咧，佢个萨瓦迪咧，佢就系揾佢阿爸出嚟咯。咁你觉得阿爸 又系呢个七减三呢个？ 啱啊，系啊，七减三加二等于几咯？咁啊，就揾咗呢个阿爸出嚟，你究竟佢？佢究竟个题目写咩咧？可以 阿爸 有啲咩发展落去咧？ 阿爸咧，佢有七个女朋友， 继续啦。 有三个咧，俾阿妈发现就抨咗佢哋走。 啊，你可以继续去嘅。 后来咧，就阿妈咧揾多两个男人做帮手。 哇！你真系乱到咁紧要。 而家屋企有几多个大人咧？ 几多个爸爸妈妈？嗱，头先我都话啦，佢以爸爸做为首啊嘛，咁点会有几多个大人呢？你个主题唔同啦。 咁有几多个女人啊？ 第一个题目系你第一条咧， 女朋友， 佢系讲紧老婆仔。佢爸爸咧就有七个老婆仔。 哇，韦小宝嚟喎，佢爸爸。 但系妈妈咧就赶走咗三个。 真系啊！ 你头先第一个 line 啱嘅，即系老婆仔定系女朋友一样啦。 咁去边度揾两个咧？ 系啦，咁嘅咧，但系咧，爸爸又追翻两个， 即系最终系赶走到一个咋。 跟住爸爸咧又追翻两个翻嚟。 请问而家 爸爸共有几多个老婆仔咧？ 而家仲有六个喺屋企。 哇！真系笑死 啊！咁呢个其实系小朋友佢嘅创意定系真事咧？嗬？ 唔系，佢真系写咗做功课噶，系一份功课嚟。跟住咧，即系 我知啊，但系佢呢个换算出嚟嘅文字版咧，系咪佢嘅写照啊？ 唔知，冇人知。但系佢话咧。一貼出嚟就一日裏面已經超過咧，好轟動，超過咧千幾個嘅嗰個轉載。啊，呢個小朋友啊，可能睇咗啲嘢啊，你唔知啊。 叻仔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威尔斯医院外有警员截停可疑男子的时候，曾经开枪，一名男子肩膊中枪送院。事件之中，另外有两名警员同一名的士司机受轻伤。警方在现场拉起封锁线调查，涉案的灰色私家车停在行车线，车头泵把撞毁。司机位的玻璃粉碎，另外亦都有多架车有损毁。警方话，朝早大约十点，警员要求一架可疑车辆停低，但系车辆冇停低。警员进行追截，当追至威尔斯医院对开嘅时候，有关车辆撞向多架车。期间，警员曾经开枪，肩膊中枪的男子送院治理。一名男子朝早在土瓜湾等候过马路期间，怀疑被人推出马路，被驶经的车辆撞伤，送院治理。事发是朝早八点几，事主在九龙城道和码头角道交界等候过马路的时候，怀疑被另一名男子推出马路。涉事的男子其后离开现场，警方到场之后在附近拘捕涉案男子。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的时候表示，会优先就个人私隐条例的修订在本立法年度之内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处理起底个人私隐受损害问题。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提问的时候表示，现时有不少假新闻、假信息不断煽动仇恨，亦都影响政府的抗疫工作，要求林郑月娥回应几时立法打击虚假信息，以及要求她承诺在任内处理。林郑月娥说，政府是假新闻的最大受害者，现时正在研究如何处理，包括参考外国做法。不过他说未必能够在本立法年度之内提交草案，但是就呼吁大家放心，他会亲自关心并且向政策局跟进。在立法会答问会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现时公务员培训工作不算做得很有系统和规模，认为建立永久公务员学院是非常有需要，中央對此亦都大力支持，預計需要幾年時間，有關選址和設計已經開始。工聯會黃國健關注特區政府培訓愛國者治港的具體方案，包括會不會考慮在各政策局增加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職位。 林鄭月娥說，本屆政府沒有空間再檢視政治任命官員的規模和人數，相信完善選舉制度之後，下屆政府可以研究。他認為培訓公務員確保由愛國者治港亦都是方向，將會爭取今年年底首先在北角政府合署成立臨時公務員學院開展培訓。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稍後有幾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多雲，風勢頗大，聽日仍然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13点，升238点，总成交金额203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8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1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4蚊，跌5.5；阿里巴巴222.8，升8毫；友邦保险98.35，升5蚊。美团323.4，升5.4；中心国际27.95，升7.5；小米集团26.3，无升跌；中国移动50.3，跌4毫；惠柴动力19.7，升6.8；中国平安93.45，升1.5；中远海控12.74，跌9.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4，日元109.77，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1，人民幣6.548，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87，澳元對美元0.762，新西蘭元對美元0.702。日經平均指數報29,636点，跌94点。港金現價報16,14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27美元，卖出173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神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忠哥，为什么每朝的9:30梁永忠你有这么多话题的？ 因为我每天都会留意身边发生的事。 为什么有这么独特的看法呢？ 听多些不同的人讲嘢，思考多些就得了。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放学回家第一时间你会做些什 么。我平时放学回家先是玩一下些东西，看手机放松一下，令到自己的状态变得好一点。 逢星期日早上8: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风骚正安，你问我答。 有喜庆事攞嚟庆祝嘅咩台？ 系马 闹台。咁梁山伯嘅另一半系咩台啊？ 系英台啊！好多人等车嘅系咩台啊？ 系粤台。咁楼边工作要注意安全要咩台？ 系梯台。 记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恋剧》。 楼边企高风险高，善用梯台要做到。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彭仔，你有冇搞错啊？ 唔系啊，师傅。 咩唔系啊？要做油漆翻身啊！你唔记得带油扫，要驳电线你就带漏电线。今日要 check 一啲喺高位嘅水管，你又咁矮啊！你去嚟做咩啊？你连用嚟承托用嗰啲安全设施都冇拎，你觉得自己够高咩？定系你想我同你玩骑博马去 check 水管啊？ 唔系啊，师傅，今次唔系我话想唔拎啊！头先出发前咧，我本来已经攞咗嗰个梯台，但系记起你话用梯台开工之前咧，就一定要 check 清楚，睇下有冇烂、有冇裂痕、有冇松。啊，点知俾我 check 咗一下，真系俾我发现咧，个梯台个架弯咗啊，开唔进啊，咁危险，所以咪冇带嚟咯。 咁危险，出车前你又唔话我知？ 哎呀，我想噶，但系你记唔记得头先啊？你一上车咧，师傅你就话啦，我好眼瞓啊，唉，唔好嘈我啊，落车先叫醒我啊，咁我咪冇机会讲咯。 你个人真系，我平时讲嗰啲又唔见你听啊，都唔知话你纯定蠢好嘅真系。 系啊，师傅啊，不如我依家咧就去揾下附近边度有梯台买咧，好唔好啊？ 众周围揾，你坐低听住啊！我有四行嘢要讲俾你听啊！ 哦， 我知好多屋苑嘅物业管理公司都参加咗由劳工处联同呢个职安建安全局啊推出嘅物业管理公司啊推广轻便工作台合作先导计划啊！物业管理公司咧可以免费外借计划以下啊提供咧合适咧轻便嘅工作台咧俾屋苑嘅住户同埋承办商使用嘅，未完啊，加强住户啦同呢个从事咧装修啦同埋维修业工人咧使用轻便工作台嘅安全意识句号，我哋直接问啲大厦管理处借咪得咯？ 系啊。咁又唔系， 咁又系啊！你要讲咁啊系噶你 啊系啊，咁啊系， 咪就系咯，你系我徒弟嚟噶咋吓，又似你咁你咁你咁你仲你仲吓， 我认真啲吓， 你仲 咁又系， 哎呀， 阿北行啊， 唔通要我借啊？ 唔系啊，我去借，我去借，系我去借。 哦，借个梯台啫嘛，又唔系借钱，个棚仔搞咩啊？咁耐都唔翻嘅。 先生，你嚟揾人啊？系揾边个单位啊？ 你系？ 系啊。 叫你先生定小姐啊？ 我是小姐。 哦，你个名叫小姐。 我是桂小姐，不是李小姐。 哦，你是桂小姐。 是啊。 我是自号规模悠久历史庞大的风骚维修派来的。 哦。 我是来检查水管的。 你请问我同事。检查一下你的 体温先。唉，你不要吵啦。 哦，是怎 样。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我同事他来问你们管理处借梯台呢？ 蛤？兄台？你是问我借梯台？ 冇错， 冇喎。不过我头先咧就见到一个阿师傅咧就攞住嗰条木梯就上咗十楼嘅。 我个师傅个特征系点噶？身材高大啊，定系短小啊？ 短小嘅。 哦，咁系佢啦。 哦，系。 佢上咗十楼系嘛？ 哦，系。 岂有此理嘅死仔啊！唔通知我真系，我而家上去揾佢，唔该晒你。 哦 ，OK， 佢应该系叫死佬嘅，睇佢嘅样都。啊，咁我都要去巡楼，一齐啦。 你做乜跟住我啊？你做乜跟住我啊？ 要 follow me。 喂，啊彭仔啊，啊你识应我啦咩吓？ 啊 你响度拎住唐木梯做乜嘢啊？你睇下唐木梯高你咁多，你拎住佢周围行咁，你喺边度拎翻嚟噶你？ 啊师傅啊，咁啱咧，我头先喺嗰个垃圾站嗰书啊见到啊嘛，见到呢条梯啊，咁睇落你睇，几时正啊，框框声，咁咧谂住攞嚟 check 水管用咯，系嘛？ 啊呢位彭仔先生系咪啊？ 啊，请你落翻嚟先啦，系啊，我系呢座大厦里面嘅一啲啊负责人， 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系边个， 系啊，你叫我咩灯龟啊，系啦 ，OK， 嗱， 我系看家嚟噶， 我想话咁样嗱。你咁样做系好危险噶，你知唔知道？ 啊，彭仔，彭仔，我同你讲咗几多次啊？ 咩啊？ 我叫你去借个梯台， 系 我唔系叫你去揾条 A 字木嘅梯翻嚟啊！你个膊都 A 字噶啦，你仲要揾条梯翻嚟做咩先得噶？你企喺条梯度做嘢，你好危险嘅。落翻嚟先啦，我唔惯你咁高啊。 咩危险啊？企喺度。 落翻嚟，师傅岳哥个头好攰。 哎，头先你个师傅都讲得好啱嘅 ，A 字即系射膊啊嘛，系咪？嗱，先唔讲个 A 字梯咧，上面做嘢有几咁危险啦。嗱，你睇下，你睇下，你将把梯啊，就放喺呢个栏杆嘅旁边。当你企咗上去嗰把梯嘅时候，你睇下，你个上半身啊，就已经高过个栏杆啦。其实你好危险啊，你知唔知啊？你又冇乜嘢呢个防堕嘅措施，乜都冇啊，系咪先？咁同悬空工作系冇乜分别嘅，你快啲落翻嚟先啦！我真系好惊你危险啲落嚟。OK， 系咪？ 你捉住我脚做咩啊？ 咪梗系我想拉翻你落嚟啊！ 你点会捉到佢只脚嘅？ 诶，嗱， 佢只脚冇咁长嘅。 听我讲埋先吓，你一个唔小心失平衡吓，咁点啊？分分钟啊，可以由呢度啊十楼就跳出呢个大厦外边噶啦。 系跌出啊！你想我徒弟跳出去做咩啊？ 系啦，跌出去。咁乜你冇留意近排嘅新闻咧？都有几单啊类似咁嘅意外啊！有工友就系咁样跌出咗呢个栏杆，跟住点啊？做咗空中飞人，过咗身啊！ 唔好讲啦，好恐怖啊！危险啊！ 好恶咧！ 得啦！哎呀，你讲鬼故定咩噶？你个看更 吓亲我！ 我唔系看更， 你唔系看更，你保安。 我系呢座大厦嘅负责人。 你系负责看更嘅咯。 系啊。 咁样嘅，如果我哋真系有需要进行呢个咧栏杆边咧搞一啲离地工作嘅话咧，我哋系一定要注意呢个离地工作安全嘅。阿彭仔，我平时叫你换粒电池啊，你都问长问短嘅。啊，而家做咩开工你一句都唔问，你咁有趣嘅？ 系我帮你答啊，系咪呢位师傅你平时你闹得佢多，搞到佢乜都唔敢问你啊？阿师傅，啊你咁 吓？啊彭仔，你当住外人面前，你系咪谂住咁样闹阿师傅啊？我哋两师徒点相处系我哋嘅事，正所谓咩啊？师徒莫问，师徒莫问啊嘛。 系啊系。 彭仔你知唔知？ 莫问出处。 要防止工友喺设置永久护栏嘅大厦露台或者楼边啊，进行离地工作嘅时候飞越栏杆堕下咧，你要避免呢件事咧，喺开工之前啊，承建商同埋雇主系需要委任啊合资格嘅人士进行针对性嘅风险评估嘅。 咁睇你头先都冇啦，系咪？ 雇主啊， 咁即系师傅你咯， 系啊，我系施主， 变咗施主而家 点啊？ 制定安全施工方法，同埋采取合适嘅安全措施同埋程序，预防同埋消除高处堕下嘅危害。 系咯， 哦，我以为咧只系做一啲简单嘅检查工作，所以咪谂住用条木梯，都希望可以快快脆脆搞掂佢咯。 哎呀，师傅你点教你个徒弟？ 平时开工，我哋点会？企喺木梯上面嚟做嘢咧，你话你个你两个脑嚟，你攞个脑嚟，我弹一弹你，我得得弹你， 云姐， 哎呀，岂有此理真系！ 你唔好喺度教你徒弟先得噶，我睇唔过眼，我想弹埋佢噶啦。 系咩？ 系啊， 呢位 唔系弹佢个脑咯。 呢位女士， 我叫我徒弟小姐， 我叫我徒弟攞个脑嚟，佢都揾到啊。我惊同你讲你揾唔到啊。 啊，呢位师傅，我并不是你徒弟，所以 我同你讲咗好多次噶啦，彭仔。 系啊， 旁梯啊，系上落用噶咋。乜你今日又唔记得晒你搞乜嘢啊你？ 对唔住啊，师傅。 你睇佢样子都都系记啲唔记啲嘅咧。啊，人哋师傅啊，啊你唔好咁怒气，脾气咁大，咁样点教好徒儿咧？系咪先啊？冇人中意咁同你一齐做嘢噶嘛？系咪啊？系啊系啊嗬。哎，彭仔先生真系好啦。嗱呢个后生仔你知唔知啊？吓啊，安全起见咧，你应该咧就使用呢个设有围栏啦，同埋咧底护板嘅合适工作平台，知唔知咩嚟？你师傅有冇教你啊？ 你讲 啦。OK， 喺呢个平台做紧嘢嘅时候，记得将你个重心啊放喺工作嘅平台嘅范围里边。所以你师傅揾你咁啱啊，呢个高度就系最好啊。不过嗱，佢自己个人嚟讲咧就做唔到啦。嗱，唔好将个身体过分咧，嗱就你唔好挨咁出，唔好挨咁埋嚟我度啦，系啦。咁啊，唔好过分咧伸出工作嘅平台，防止咧跌出工作平台而从高处堕下。 你可乜嘢啫？都唔止咁简单。在工作平台上面工作的时候， 你唔好挨住喺平台上面个围栏啊！你要留意啊，工作平台嘅安全承重力啊！你唔好谂住超出个负荷，硬系蹦蹦。 我只系想快快手做好啲嘢嘅，就冇谂住咩挨挨 你想做好啲嘢，跟住做咩啊？ 系啊， 跟住吞 talk 啊嘛，咪就 系 咯。边个教你咁嘅嘢噶？系咪我啊？ 睇嚟个样都似嘅。 听日开始，你唔使再跟我出去开工啦。 点解师傅炒鱿鱼啊？ 我会同公司提出。 提出乜嘢啊？ 为咗确保啊，点解呢个外人咁多事嘅？我行埋啲过，或者你攞个耳仔过嚟，唔好俾佢听到。我会向公司提出。 系 为咗确保你嘅安全。 系 我要你再上训练课程。我要等你对每项安全嘅施工程序更加熟悉，先可以再跟师傅去开工。 知道啦，师傅为我着想好啊！ 哦，咁都好嘅，原来你嘅师傅都系好人嚟嘅。 你又偷听我哋讲嘢， 都系为你着想。我见到 你又跟住过嚟， 我见到佢感激楼梯系咪？阿彭仔先生嗱，你俾心机啲啦吓。你若果咧系要借呢个梯台用嘅话咧，可以跟我落办事处办理申请梯台外借嘅手续噶噃，简单嘅。 你去办事处，彭仔我知啦。佢就系呢几日喺社区里边盛行嘅办事处。 咩办事处？你想讲咩啊？ 办事处 梯间食魔， 冇错，专门氹啲人去办事处度申请外借手续。 你点可以咁讲？ 然后你就会， 我告你诽谤啩？ 你就惨啦，真系，彭仔 唔会系啩？ 你唔会跟佢去系嘛？佢都系一般知识嚟嘅啫。 都是借个梯台啫，你哋谂咁多嘢噶啦吓。 好啦，你自己去啦。 啊，唔好啦，我跟你啦，师傅，你话走又话，听日我要去上堂咯，系嘛？系咪咁啊？应该 完噶啦。 咁啊，好啦。 楼边企高风险高，善用梯台要做到。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的精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精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伏皮，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轮转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 闯天地，不需要三谷起，都可以迷着路行棋。是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龙虎榜伴奏精选， 嚟等佢帮你送一送啊！ 做星选秀节目出身的新人，他的名字是 MC 张天赋。第一首泰台歌曲是鼓励大家在最坏的时代都记紧要享受属于自己的 good time。作曲 Soho Jimmy Brown 吴迪，填词有林宝，编曲 Vision the Nation 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MC 张天赋 Good Tim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佢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气嘅、 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啊！你幾醒目喎、啊？ 咩啊？ 揾個好長啊個歌名， 啊、 神奇的糊塗魔藥。 哦，唔係糊塗甲子咩啊？ 糊塗係咪係咪啊？ 唔係啊， 唔係咩？好似係咁。 林家謙啊， 係林家謙嘅新歌。 Okay. 好，最後五分鐘，我哋成日都叫大家咧，希望可以做得到嘅就係、 是、一行一線。 喂，一行一線就需要噶啦。你今日扶咗我過馬路未啊？未。 我等一陣扶你出門口。 系啦，差唔扶啲嗱，成日都话希望咧，大家去做多少少嘅就系环保啊呢、這个动作，系、 哦、 咪？咁啊，环保咧，其实咧有八大回收嘅嗰啲种类啦、 嗯， 请你可唔可以一逐一讲下边八大回收种类啊？ 咩铝罐、胶樽、废纸，然之后仲有四电一脑系咪啊？ 啊，叻仔，系好啊！ 四电一脑五样加埋头先讲嗰三样，咪八样咯。 咩啊？四点一路倒分开啊？ 四点一路唔系五样嘢咩？然之后仲有胶樽，我讲咩？废纸同埋铝罐啊嘛。 系啊， 咁咪八样咯。 冇啦， 唔系咁计噶。 诶， 仲有咩？玻璃樽， 我知啦。 系咪仲有玻璃樽啊？ 玻璃樽啊。 仲有电池。 系啦，继续啊。电池个 friend。 衣物得唔得？ 唔得， 唔得。 电池个 friend。 电池个 friend 系咩啊？ 即系都系类似。 电芯啊？ 嗱。电芯就唔得嘅，嗰啲充电池，充电池， 哦，充电器 系啱嘅， 系 啦，仲有最后一样， 电脑 咪即系四电一脑， 手电，手机， 唔系 手机， 唔系，你而家 名牌袋，名牌包包， 每一间屋都需要用嘅， 每一间屋需要，跟灯胆，灯胆， 嗱，光管，佢系 光管啊，唔系灯胆啊， 悭电胆， 哦， 系啦，嗱，我哋重温一次啊，我哋有废纸啦，有金属啦，有胶樽啦，有玻璃樽啦，有光管，悭电胆，充电池，四电一脑，同埋小型电器嘅， 哇，四电一脑夹埋一样嘅， 系啊，所以你唔该晒真系，唉， 咦，咁我都几好，我都数到好多样， 你都叻嘅，认真你叻嘅，咁但系问题系当中有一啲咧嘅。 回收嗰啲项目咧，里面咧有啲嘢咧系可以回收，有啲嘢可能原来你以为佢系胶袋啊，咁我咪掉落去咯，系咪回收得嘅咧？你以为佢系嗰个小家电啊，咁系咪又系回收得嘅咧？咁样，喂，原来都有啲学问嘅、哦。 点啊？如果家电，我唔系要拆开佢。好多部分啊嘛， 嗱，譬如塑膠嘅，淨係講塑膠，因為即係我哋喺生活裏面咧接觸塑膠嘅嘢多啲啦，係咪？ 係啊。 咁塑膠可以回收啲乜嘢塑膠啊？ 乜嘢塑膠？膠樽咪塑膠？ 膠樽啦，仲有咧？ 膠袋啦。 膠袋啦，仲有咧？ 有係咪頭先嗰八樣入邊嘅嘢啊？ 唔係，即係我意思話膠袋裏面、膠嘅裏面你可以有啲乜嘢係可以收，有啲原來係唔得嘅噃。 個蓋得唔得啊？嗰樽個蓋膠蓋。 樽蓋應該就可以嘅，因為佢一套套餐嘅嘛，即係零嘅樽嘅。嗱，真係估你唔到嘅。 嗯。 你嗰對膠拖鞋，你嗰支膠嘅牙刷，嗱、哦，所以你生活日常好多啲膠嘅嘢咧。是不是样样都可以回收呢？所以 sorry 又不得，仲有你那个胶的镬铲，你那个胶的水鞋，你仲有你那些胶那些咧，即系 胶喉啊，不如 嗱胶喉啊， 水喉啊， 我知道有名的胶水喉啊嘛，啊仲有那个叫做胶，你整一些啫喱咧，咪有啲胶嘅托 盘， 即系呢啲咁嘅帽啊，即系整嘢食嗰啲嗰啲帽咧，都系胶噶嘛，嗰啲原来当咩噶？ 就唔得嘅， 唔回收得， 因为咩？佢啲成分嘅问题， 嗱，咁佢就打咩咗我去以图案话我听唔得嘅。咁、你觉得你嗰个单车、你个旅行夹、你个扫把又得唔得啊？ 咁讲嘅唔得啦。 咁咪就系咯，所以咧，其实咧好多嘢咧环保，即系话系啊，你想去分类啊，去回收啊，但系原来咧当中都有啲嘢咧系唔得嘅。咁但系可以点样咧？我觉得大家可以咧上呢个政府网站咧去看睇下佢回收，佢、真系啊，唔睇你真系唔认识啊。下次我再同你讲埋其他嗰啲类别吓、 哇，又要补习， 梗系啦，好啦，多啲啊嘛。 诶，听日我哋继续啦。 好啦 ，OK， 拜拜。 拜拜。